但係亦都你可以講係聽到社會意見啦，都認為如果可以提升佢公信力，揾若干名有社會地位社會亦都認受性高嘅人士加入國呢個資審委咧，就可以令到呢件嘅工作做得更加順暢嚇。咁我都接受呢個意見，雖然而家草案咧就冇呢個條文喺度嘅，不過日後如果特別喺立法會嘅法案委員會支持咧，我哋好願意由政府去提出一個委員會階段嘅修訂咧嚟到做。咁但係揾呢幾位人咧，當然正正係由於頭先考慮到佢哋可能有機會接觸到國安嘅資料咧，第一就係揾人嘅要揾得好小心啦嚇。而揾咗個人先，呢啲人要做國安審查，即係要審查咗呢啲人先，我哋要全面係信任。佢哋咧係係符合到愛國者嘅要求。由於其他嘅屬於主要官員嘅資審委嘅成員咧係中央任命，所以我而家都唔排除咧，我揾咗幾位社會人士，可能都要交俾中央，就算唔係任命咧，都係一個備案嚇。因為呢個備案嘅要求，大家都知道好普遍嘅，喺基本法裏邊有啲地方，有幾個地方咧都係要備案嘅嗰啲嘢嚇。咁嚟到去彰顯佢哋個重要性嚇。咁啊，當然你話喺國安委做完一個判斷，去出具意見嘅時候，係咪唔需要將所有嘢都講到咁多喺嗰個意見書裏邊，從而等到資審委唔會掌握得過分多有關於警務處喺調查工作裏邊嘅國安資料咧？呢個到時可以考慮嘅啊，呢個可以考慮嘅。咁但係我覺得喺香港要揾到若干名係好有公信力、中央信任亦都係好願意為特區嚟到擔此重任嘅人係應該冇問題嘅，係可以揾到嘅啊。所以佢唔係有一個好明顯嘅衝突，不過喺運作嘅時候咧，要更加小心嚟到處理啊。白票嘅問題啊， 係唔該，行政長官。其實有關於呢個今次我哋本地法例上面咧。打算呢個修改法例咧，係禁止啲人咧係組織或者係佢嘗試呢個煽動煽惑他人咧喺嗰啲公開嘅活動上面咧煽惑他人咧係唔投票或者係白票或者廢票呢個咁嘅安排咧。其實呢個情況咧係亦都喺較早前我哋喺無論我哋喺立法會嗰個小組委員會，我哋或者係公眾上面我哋都講咗噶啦，主要就係。有部分咧，我哋而家留意到咧，喺社會上面咧，亦都係有啲人士咧，企圖咧，喺作出呢方面咁嘅行為咧，係去嘗試咧，係破壞呢次嘅選舉，或者係令到呢個選舉咧個公信力咧係會令到佢下降。咁所以咧，亦都針對翻呢個行為咧，我哋喺翻根據翻呢個修改今次人大常委會嗰個附件一同附件二咧，我哋係要採取啲措施依法規管呢啲咁嘅。操縱或者破壞嘅行為，所以我哋有今次呢個咁嘅安排，亦都係並非話我哋嗰個對嗰個冇信心喺個今次嘅選舉個投票個情況，主要都係因為咧既然而家社會上面咧係有呢種咁樣嘅似乎有咁嘅情況啦，亦都有人喺度嘗試咧係作出呢啲咁嘅煽惑咁嘅行為咧，所以我哋針對性咧。作出呢方面嗰個咁嘅法律嘅修訂，確保我哋選舉咧就唔會係被操縱或者破壞咁嘅情況。 我補充一句 啊 ，S J， 我補充一句，頭先問到煽惑他人唔投票或者投冇效嘅票或者即係廢票咧，嗰、那個刑罰咧係最高可判3年。咁我都想再補充一點啦，我哋作為一個公民，有一個責任同埋權利係去行使我哋投票嘅權利嘅。咁所以呢一點係第一點，所以點解話係必須要呼籲各位去參與呢個選舉同投票。但第二點咧，就係其實喺我哋考慮到我哋今次呢個工作，頭先所講到附件一、附件二都需要香港特區咧係要。去做一啲措施去依法規管啲操控同埋破壞選舉嘅行為，咁所以呢一個咧喺311嘅決定同埋人大常委嘅附件一、附件二，亦都俾咗呢一個好重要嘅責任。而整體我哋要知道311 個決定成個目的是希望我們是完善到我們的選舉制度，所以在憲制層面我們要這樣去看。第三，我們就要看回我們香港一路以來在法律的原則上，我們都是要確保我們的選舉是公平、公開、誠實地這樣去進行，同埋咧嗰個個選舉咧係冇一啲舞弊嘅行為或者非法嘅行為，咁所以現時我哋都有一定嘅法律咧係處理相關嘅事情。但係正如頭先局長所講，每當見到有一啲特別嘅情況會係破壞到個選舉嘅話咧，不單止而家人大常委嘅附件一、附件二係明確俾咗個責任，我哋要去做啦。就算其實自己作為特區政府咧，見到呢啲情況咧，都需要係採取一個立法嘅工作，去確保呢一個選舉咧係可以公平、公開、誠實地咁樣進行，令到所有嘅人咧都可以行使佢嘅公民權利。咁所以我希望大家係關注呢幾點，唔該。 下一條題目。左手邊前排白色恤衫呢位記者， 林太你好 ，Now 新聞台。其實想首先問翻嗰、那個即係投白票嗰個安排，嗰、那個即係犯法嘅做法啦。即係提到嗰個公開活動，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樣先為之公開活動咧？即係如果有一個網民或者市民喺社交網站呼籲啲朋友或者屋企人選舉嘅時候唔好投票，會唔會都構成咗嗰個犯法嘅行為咧？第二個問題就頭先你提到，即係如果特首競逐連任嘅時候，應該可能避席嗰啲嘅。諮詢會的會議啦，點解係用口講的形式而不是寫入條例咧？即係呢個安排，同埋你覺唔覺得，如果萬一特首競逐連任的時候，其實應該要辭任國安委和諮詢委呢兩個可能有潛在利益衝突的崗位？ 我答第二條題目，睇下或者SJ 可以講。其實頭先講咗啦，咩叫公開活動喺法律寫得清楚嘅啊？就在我剛才解了，其實這個是走多一步來到去消除可能會有的觀感，特別是涉及到行政長官在一場行政長官的選舉那裡，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的申報的利益制度是有充分的信任。事實上我做得行政長官，正如我所說，每日我都會看看我每日在我桌面要我處理的事，我有沒有利益衝突。我在行政會議要這樣，我每年就算做受分的決定我都要做這個的決定、就是所以如果你說要抹去了行政長官的憲制的職能，純粹是因為怕別人說會有利益衝突啊，或者係有觀感唔好咧，呢、這個我就會認為係唔係好符合行政長官嘅問責嘅要求。佢日日都做緊好多好重要嘅決定，係嘛？我哋要信嗰個制度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是、有利益嘅申報啦。行政長官唔係獨斷獨行一個人去做事嘅，無論喺國安委，國安委有十個。有一扎的成員在這裡，還有一個國安的顧問是坐在這裡，諮審委也都沒有行政長官作為主席或者成員的、所以我覺得由我在這一刻我擔任行政長官去做這條條例，我立此為照，即是講清楚我認為呢在利益申報之上為了令到這條條例可以得到社會上更大的認同呢，我是講了這件事。咁呢個亦都唔係往時冇做嘅。有陣時我哋喺立法會，立法會要我哋作一啲承諾，表個態，但又未至於要寫喺法律，因為好多嘢寫咗喺法律咧，就係、是、會帶嚟咗一啲可能而家睇唔到嗰個問題嚇。咁、所以就係、是、選擇咗用呢個嘅方法咧嚟到去處理嚇。我唔覺得現任嘅行政長官如果要參選，而以往亦都係試過啦，係咪有兩位行政長官現任長嘅長官咧都係參選，要去解除曬佢嘅職務，呢樣又唔做得，嗰樣又唔做得咧？對香港未必係一個好嘅安排啦。嚇，呢個亦都係法律容許。相對於其他主要官員要選行政長官要辭職，我亦都曾經辭職辭任咗政務司司長嚟到參選，但係現任嘅行政長官如果要爭取按住基本法做第二屆。去參選咧，係佢可以繼續擔任佢行政長官嘅職務，但係當然咧就要公私分明，唔可以攞咗 公家的職位或者時間或者資源去做選舉的工程。 我補充一點，在其實現時的法律裏面，我們是普通法國家，我們的地方我們都是有這些的 法律是可以處理到剛才說的東西，包括所以不是一定樣樣東西都要寫在一個成文法那裡，我們有案例的法律的。第二點，你問回到公開活動這裡，在個法例那裡呢很清楚講了，就是怎樣定這個叫公開活動呢，就是他第一件事呢，他就是講了你進行這個活動這個人呢，他無論他在定不在公眾地方，他都可以是符合到進行公開活動這一點。所以呢，這個是第一點。然後呢，他分了三個情況的。第一個呢，就是向公眾呢是作出任何形式的通訊，所以包括講嘢啊，或者播啲片啊，或者其他經過記錄的材料，咁所以譬如你話電郵，咁都係一個經過記錄的一啲材料啦。咁咧第二個咧就係佢可以由公眾嗰度觀察到佢嘅行徑。咁譬如有個舉個例子，譬如有一個人喺佢自己間屋，但係喺個窗出邊掛一個好大嘅條文是煽惑人哋唔投票或者去投廢票，咁呢個咧都係會係因為係公眾係可以觀察到嘅一個情況。咁呢啲咧亦都包括咧任何行徑咧，亦都包括係動作啦、姿勢啦、手勢啦，同埋穿戴或者展示嘅衣服、標誌、旗幟、標記或者勳章等咁勳章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第二個情況。第三個咧就係向公眾分發或者傳播任何材料，咁呢個咧就係如果譬如即係我哋通常我哋講話喺個喺有一個用電子形式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一定會係符合到，咁所以我重點講一講就係呢幾個。 下一條提問，右手邊前排黑色衫嗰位女警員。 Two questions from the South China. 南華早報有兩個問題，一個跟進問題，點解係叫人唔投票係犯法呢？譬如選民根本都揾唔到合適嘅人選，可唔可以係表達自己嘅意見，係叫同區嘅人唔好投票呢？如果只係得兩位候選人，那個候選人可不可以叫選民不要支持他的對手呢？第二個問題，有關於那個的審查委員會，因為是警方的國安處會參與，那你怎樣處理有人家擔心呢，就是對於警方的制衡呢，他們收到的資料會不會用來呢控告有關的人士違反國安法呢？我先回答第二條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可以補充關於叫人不要投票等等的事項。世界已經改變，尤其對香港來說，即特別有關是在6月30日通過了國安法。國安法是國家的法律來的，就是香港頒布。在定義上，不單止在香港，在世界各地，國安都 是最重要的事項來的。法例規定就是指定的部門，在香港來說就是國安處，它是有權有責，這些的 責任包括進行國安的審查，他們需要是履行他們的職責。其中一件事就是搜查一些的事實資料提供給國安委，然後國安委就會是提出對於某一位候選人的意見，看看他是否符合資格，如果不符合資格的話，他 咁喺國安嘅理由方面咧，呢、這個嘅意見就會交俾係審查委員會，等佢哋去作最終嘅決定。國安委即係對於警方嚟講就係國安處啦，佢哋所作嘅決定同埋得到嘅資料都唔可以公開嘅。 Try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police. 其實你哋任何人都唔想啦，係即係警方係泄露有關於任何人犯罪嘅材料。鄧生，首先就係你第二個嘅假設。叫朋友或者其他人唔好支持任何候選人或者係兩個候選人嘅其中一位，其實係合法嘅。不過，你係當你實喺現行法例裡面，如果你係做任何嘢去宣傳某一位候選人，想佢令到佢當選，其實就係選舉廣告。呢樣嘢係要計落去選舉費用裡面㗎。咁喺宣傳嘅時候，就於某一位嘅候選人或者係反對另外一位嘅候選人咧，其實都會計埋落去嗰位候選人嘅選舉費用裡面的。第二，如果在未得你想宣傳支持的那個候選人同意，那其實你這樣做就犯法了，因為你沒有得到他的同意，就是即是引致有選舉費用的話，其實是犯法的。另外，叫朋友不要投票或者投廢票，或者選委選票，其實最後嗰行咧都係刑事罪行嚟嘅。其實就要取決於你實際做咗啲乜嘢，係咪一啲即係有組織嘅行為？這個其實就係由法官決定。 左手邊後排灰色衫嗰位記者， 係香港電台嘅。首先想問一下咧，就係政府咧會唔會將即係最終選民投白票或者係投票率嘅高低咧，當然係同之前嘅一啲選舉比較嘅一啲高低視為一個民意嘅指標咧。第一個問題。第二樣嘢想問翻咧，即係其實政府嗰、那個條例草案其實都見到咧，一啲有權選選委嘅團體咧，都係以建制背景為主嘅，例如好似即係社福界咁樣。在選委的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的程度，特首認為足不足夠呢？謝謝。 第一，就是每一場的公共選舉有多少選民出來投票呢，是受很多因素影響的。不應該簡易地認為投票率高就是一場公平公正或者是成功的選舉。事實上，什麼叫成功的選舉對因人而異，如果是候選人成功的選舉，就是他選到就是成功的選舉。所以我就覺得，當然我們作為鼓勵市民呢，是行使公民的權利，關心香港社會，關心政治體制，關心有啲咩嘢質素嘅人進入去議會，或者甚至擔任行政長官，嚟到去行使佢哋喺基本法之下受到保障嘅選舉權，出嚟投票係應該嘅。亦都係呢個原因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每一次去到公共選舉咧，都會做大量嘅宣傳咧，就係鼓勵大家咧行使你嘅公民權啦，去投票嚇。咁但係喺今次嘅情況咧，第一就而家言之尚早啦嚇，二來咧就正如我所講。嚟緊嘅選舉嘅背景仍然係經過咗年幾嘅疫情，呢、這個或許亦都係一個好主導嘅因素。究竟到時嗰個選舉嘅情況、投票日嗰、那個嘅安排係點樣？所以唔適宜咧，而家去話要有幾多投票率咧？咁咧呢套咧就係完善嘅制度啦。而家我哋講嘅係一套制度嘅完善，亦都唔係講一場選舉或者係一輪嘅選舉，係令到香港可以長治久安嘅。 而呢個咧就帶到我答你第二條嘅題目啦。香港要長治久安，香港嘅政治體制必須要符合一國兩制。咁所以要求參選嘅人，或者係當選就任嘅人係愛國者，而愛國者嘅要求亦都唔係過分，已經講咗好多次噶啦，就係、是、支持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係國家不可分離嘅一部分，亦都係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嚇唔做傷害國家、影響危害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嘅事，嚇、啊、咁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咧，我哋只係要求參與嘅人咧係屬於愛國者啊，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如果你問我一個咁實在嘅問題，係代表性或者我哋叫廣泛代表性啦，或者係均衡參與啦，或者係整體利益呢幾個指標咧，就我好有信心講，而家呢一套制度喺呢啲指明嘅團體、呢啲組成嘅板塊裏邊咧，係可以符合呢啲目的嘅。簡單嚟講，一個界別，如果呢個界別分組嘅30個席位全部都係由同一個睇法嘅人，亦都未必反映喺呢個界別裏面對於社會嘅參與度啊，或者佢係咪一個有份量嘅機構啊，或者佢嘅經驗。咁我覺得係今日呢一種有均衡參與啊，嗰啲出嚟嘅委員咧係同嗰個界別有緊密聯繫，甚至咧係要有一段時間持續運作，譬如有一個3年嘅要求咧，係更加能夠彰顯到呢個嘅要求。不能夠簡單就以一個建制或者非建制咁嚟去睇今次我哋界定咗嘅團體進入去成為選舉委員會嘅委員啦，或者係選民。 下一條提問啦，右手邊前排嗰位女記者。 唔該，點新聞嘅。想問一下第一個問題，就是修改之後的地區直選是否可以100%防止，即是100%都是可以 保障到所有參選和當選的人士都是愛國者。第二條問題呢，就是想問一下新界北的新劃區方式是否都是要考慮到香港北部和大灣區的發展，還有呢關於離島這一方面的，即因為其實現在、新的那個香港島西呢是加上香港的中西區、南區和離島的，咁想問一下，如果係因為而家係屯赤係相連嘅，咁兩區之間嘅合作應該係越嚟越多嘅，咁點解唔將屯門同埋離島兩者去兩區去相合咧？唔該。 今次喺地區嘅選區嘅劃分咧，就冇考慮咁多呢啲其他因素。純粹一向咧都係即係當然喺地理上要有一定嘅聯繫啦，唔會話一個選區係南北兩邊咁樣夾硬擺埋一個地區嘅選區啦。但亦都唔可以係考慮到咁多，即係以後發展係點啊，啲運輸基建嘅聯繫係點樣啊，或者佢嘅進一步嘅起樓嘅空間多唔多，係唔可能考慮呢啲嘢嘅嚇。係主要都係一啲比較客觀具體嘅因素，就係、是、地域上嘅聯繫啦，同埋係即係人口嘅分布。不過即係離島區劃入香港西，我為一陣請Roy 可以再解釋一下。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套完善咗嘅選舉制度，我哋當然希望不但只係地區直選，所有參選嘅候選人啊，無論參選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同埋立法會三個板塊嘅候選人咧，都係符合愛國者嘅要求。呢個符合愛國者嘅要求，點樣可以達至呢？就係有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咧，亦都有輔助嘅能力，就係嚟自國安嘅委員會。呢啲以前完全都唔存在，係咪？回歸以來20多年，我哋都冇一個國安嘅法例。我哋亦都警務處咧，亦都係回歸前反而有嚇，大家都知道回歸後咧係冇呢啲做國安。審查或者係呢啲嘅工作嘅人士啦，而家我哋有咗呢啲能力，亦都有咗個國安委員會，咁所以就我有信心咧，我哋都係可以達至到希望參選嘅人咧都係一個愛國者， 好啦，你話漏咗睇漏眼，咁有人參選嘅時候就過到關啦，係愛國者符合呢個法定嘅要求同埋條件，咁又俾佢參選成功選咗啦，咁入咗去就叫做就任咗啦。咁亦都因為最近有一條審議緊嘅條例咧，就正正處理呢個問題啦。公職嘅人員經過選舉進入咗去政治嘅體制喺議會嘅層次咧。如果是發覺他有違反誓言，即是他又做了一些不擁護、不效忠的行為，那現在正在在立法會審議的另一條有關於公職人員參選和就任的條例呢，就可以處理得到。而在這一條綜合修訂的條例草案都有相近的條文呢，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的。Roy， 你講緊劃界嗰度。 係，多謝行政長官。現在大家如果已經睇咗立法會資料文件嘅附件 H 咧，就會見到中西區、南區、離島就會構成一個叫香港島西嘅大選區。現在嗰、那個總人口數字將會係662,000人。咁咧就偏離咗我哋可以接受嘅人口基數，其實會係每一區正常嚟講應該係希望可以達到757,000人，或者當760,000人左右啦。咁而家港島西加埋嚟到之後，都仍然係低過呢個人口基數嘅9.3%。喺10個選區入邊咧，係偏離人口基數最遠噶啦。咁但係仍然都符合選舉管理委員會的法例，以至它一向劃界的準則，就是政府不可以相差 15%。 但是如果剛才那位記者朋友提出的話，如果離島區都拎走了的話，那我們計算出來呢，就港島西區只剩中西區和南區，那它會偏離那個人口基數是 34%， 是會違反了選管會一向的劃界原則的。所以是正如行政長官所講，就係希望即係全香港10個選區嗰個人口平均分布會比較合理一啲。 下一條提問，左手邊後排白色衫嗰位記者， 你好 ，Cable 嘅，想問翻即係其實假如啦，有人認為資審會嘅決定唔公平，或者有所偏頗，係咪應該設立翻一個上訴機制，而唔係一刀切咧？邊個可以保證資審會做出的決定一定不會出錯或者偏私呢？另外就想問翻選委會啦的基層社團，都是由新社聯、九社聯和香港各界社香港各界聯合會組成啦。點解淨係得咁少基層的社團呢？我想問一下挑選呢些團體是有什麼原則，會不會考慮其他的基層團體呢？唔該。 資審會的功能呢，就是去決定每一位的參選人呢是不是符合資格。符合資格有不少要求的。有一些呢就是關於他有沒有犯罪記錄啊，他是不是永久性居民啊，年紀啊，或者甚至如果第日即係有條條例過咗咧，就佢過往有冇做過違反嘅嘢，所以有幾年咧唔可以參選。呢啲咁樣嘅，如果係因為呢啲嘅理由咧，資審委認為佢係不符合，咁係可以用翻今日嘅都係用選舉呈請咧嚟去做。但係如果資審委佢認為一個人不符合，係基於國安嘅出具嘅意見啊，即係話佢唔符合即係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咁嗰個喺附件一、附件二咧就寫明咧係唔可以採取司法嘅行動嘅，因為國安嘅資料咧係唔可以透露，嗰個理由係咁簡單啫嚇。咁但係就正如我所講啦，即係資審委裏邊嘅成員，無論係主要官員或者係第日我哋去再委任嘅社會人士，都係喺社會上。有社會對佢有啲期望，佢亦都係需要特別向社會負責嘅。咁所以我唔相信係可以有一個人隻手遮天，話一定係要咁樣去決定咧嚟到做嚇，應該係可以達至到原本嘅設計咧，都係公平公正嘅。至於喺界定團體嗰方面咧，就是會有很多問題問的，我相信你們有機會看完了，你們會有更多的問題，所以日後在 其他場合咧，我哋都好樂意嚟到解答。今次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裏邊咧，為咗達至更加具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同埋咧希望有更加多係即係代表整體嘅社會利益咧，係加咗應該有七個嘅界別分組。其中一個就是你剛才講的基層，咁你要喺我哋做座談會嘅時候咧，係得到唔少人士嘅認同嘅，因為你普通一個基層嘅人係好難去參加到呢啲政治體制裏邊嘅成員啦。咁所以點樣去揾呢啲基層嘅團體咧，或者其他嘅界定嘅團體咧，我哋都係揸住幾個原則嘅咧。而啲原則咧，亦都係中央喺早前咧，就算冇寫喺附件一、附件二咧，係公開講過。就話今次整個完善選舉制度咧，都係希望為香港建立一個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啦，亦都係符合一國兩制，可以令香港更加即係平穩咁樣嚟到去發展嘅制度。咁所以呢幾個原則咧，就簡單嚟講咧，就係以下有三樣，就係、是、密切聯繫。咁所以界定嘅團體要同嗰個界別嘅分組係有密切聯繫，咁所以要成為基層社團嘅團體咧，就一定要同基層嘅工作咧有個密切嘅聯繫。第二咧就要有代表性，咁代表性就係決定於佢有幾多委員啊，佢有幾多嘅組成嘅會喺呢個嘅聯會下邊啦。第三就係佢係咪體現愛國者治港呢啲原則。咁所以今日係界定咗呢三個，其實都符合呢啲要求嘅。密切聯繫，而家我哋係講緊三個地域，港島各界同埋整個九龍嘅社團聯會，同埋整個新界嘅社團聯會，佢哋本身係一個聯會嚟，下面係好多散佈喺唔同區嘅工商青年啊，各方面嘅組織嚇，咁所以係肯定係基層嘅有一定嘅聯繫。第二個代表性就係你睇下佢哋嘅會員嘅人數啦，佢哋平常即係舉辦嘅活動啦，佢哋關心地區嘅事務啦，咁呢個亦都係有充分嘅代表性。其實仲有一點咧，就係要即係持續運作一段時間啊嘛，咁你先能夠講你話有密切聯繫啦。咁呢幾個都係持續運作咗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啦。咁第三係體現愛國者治港嚇，咁當然喺界定嘅時候，我哋都係要遵從呢、這個體現愛國者治港嘅原則，咁所以呢啲機構咧係應該係一啲冇做過話即係不擁護啊、不效忠啊，或者公開去勾結外國勢力啊、破壞即係立法會嘅秩序啊呢諸如此類嘅團體咧，就係、是應該係有資格咧係被界定成為屬於呢啲新嘅界別分組裏邊嘅合資格嘅團體。呢、这個考慮係共通嘅，不但止喺呢個界別分組，喺其他界別分組咧都係共通。 下一條，右手邊後排嗰位男記者， 你好，香港零一嘅。首先就係選委會功能界別嗰度啦。頭先你提到有主要係三個考慮啦。同埋有提到就係一個三年以上嘅團體持續運作先至可以成為呢個選民。就見到條文嗰度提到，就呢個做法係為咗防止中票啦。咁客觀上嚟講，其實係咪即係2019年反修例事件之後成立嘅工會咧？其實佢哋係咪都唔會係選民咧？係咪認為呢啲工會都係有即係個中票情況咧？頭先你提到即係喺要有愛國者治港嗰度，有一啲團體例如係社總咁樣，咁以前佢哋其實有好多會員都會成為咗呢個選委會。咁佢哋亦都運作咗一段好長時間，係咪佢哋不符愛國者治港嗰個要求呢？另外就係白票嗰方面，即係跟進翻今朝早問你，你話即係選舉期頭先聽你講啦，選舉期間作出一啲呼籲投白票嘅行為咧，就係、是、有機會犯法咁樣嘅。咁係咪即係如果我即係如果有人啦，而家去呼籲投白票嘅話，係咪就冇問題呢？定係佢哋都有機會被視為係破壞選舉、違反國安法咁樣咧？唔該。 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三年持續運作係適用於嗰啲非表列嘅團體，如果要登記成為嗰、那個界別裏邊一個合資格團體嘅選民咧，咁呢個係團體咧係需要持續喺佢攞到資格之後咧持續運作三年嚇。 咁所以呢個當法例通過咗係一個客觀條件，唔係我認為或者曾局長認為，即係佢係乜嘢嘅組織係好客觀嘅呢、這個，即係你有冇持續運作三年？你 OK？ 你啊三年前登記咗，即係當然有日期界定啦，通過嘅時候你喺三年前已經係登記咗，一直有持續運作，咁你咪符合資格咯嚇，唔存在又去再睇其他嘢啊。到 until 到咧有參選人，咁又要審查嗰個參選人嗰個嘅資格，咁所以係一個客觀嘅條件。參選要求一個三年持續運作，亦都唔係一個好過分嘅要求，係咪？咁啊，所以個情況係咁樣樣。就我已經解釋咗嗰啲共通嘅因素啦，即係喺界定乜嘢嘅團體或者係組織可以成為喺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嘅三個產生方法裏邊嘅合資格嘅團體咧，就都係考慮嗰啲咁嘅因素嚇。所以你見到喺社福界咧，就我哋已經有一啲好具代表性嘅社福團體啦，有社會服務聯會嚇，亦都有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嚇。咁你應該知道即係呢啲團體一向嘅即係嘅立場同埋性質啦嚇。喺白票一方面咧，抱歉大家冇睇過嗰條條文係嘛？我覺得你睇完條條文咧，你哋會放心啲啦，就唔需要問多一半嘅題目噶嘛，都係問呢個問題。就係、是、條文裏面係寫得清楚嘅，就第一就喺選舉期間裏面做嚇，唔係任何時候做。第二咧就係、是、要係公開嘅活動，咁頭先啊律政司長解釋咗啦。第三咧就係、是考慮每一個個案時候都會考慮所有嘅情況啊，即係話呢個活動嘅內容啊、目標嘅對象啊、喺咩情況之下進行呢個活動。第四咧係有免責嘅辯護嘅。啊！即係你話喂，我唔係嘅喎，你唔可以認為我係犯咗罪喎，我當時係有合理嘅辯解咁樣樣。咁所以我只能夠咁樣講，因為我唔覺得適合喺呢度你提一啲即係假設，我就話俾你聽係定唔係啊？呢個唔係我工作，法律嘅詮釋係法庭嘅工作啊，檢控又唔係我工作，檢控係獨立不受干涉嘅律政司嘅工作嚇。佢、希望解釋咗俾你聽，你睇睇個條文，日後有機會大家再探討咯嚇。 我哋搭埋呢三位就今日完結啦，好嘛？後邊白色衫呢位先。 大公報記者兩個問題啊，第一 請你大聲少少，唔該。 Sir，hello。大公報記者兩個問題，第一個係重新分區會唔會影響到呢個選舉開支嘅上限嘅？跟住第二個問題係新嘅選舉制度係咪可以提高呢個管治者嘅質素嘅？唔該曬。 開支嘅上限係按通脹調整嘅，你係咪問呢個問題啊？今次幾個選舉裏邊候選人選舉開支嘅上限咧，係純粹嚇冇加入其他嘅因素啦，就係、是、按通脹嚟到去調整，因為往時都係咁樣做嚇。咁我記得咧就係、是、大概累積咗嘅通脹係10% 度啦嚇，咁就提升啦嚇。不過呢個係上限嘅，即係未必需要要用咁多即係選舉經費嘅嚇。第二咧就係、是、管治者嘅質素啊，我早前都係答咗一兩次呢個題目噶啦。當然一套完善咗嘅選舉制度啊，就算係選到一啲理性亦都係為整體利益嘅人進入去立法會，都唔係自動就等於嗰個治理效能會提升嘅嚇，因為治理嘅工作嘅第一責任人咧係行政機關啊，即係話特區政府嚇。咁所以如果要真係提升個治理效能咧，都係需要有人才、有管治嘅人才係進入特區政府啦。當然我都希望呢管治人才進入去立法會，咁所以喺互動嘅過程裏面咧，呢啲治理效能係有機會可以提升嘅。咁但係點解會中央都認為佢當日喺311嘅決定咧，都話有五個嘅目標啦，做呢套完善選舉計劃，其中一個咧就係切實咁去提升治理嘅效能。我嘅幾理解咧，起碼有以下兩方面啦。第一就係、是、如果我哋行政機關日日面對住一個喺立法會有憲制嘅功能，要去通過法律、修訂法律、批准撥款，係時常都喺度爭拗、拉布、破壞咁根本係冇辦法提升治理效能。咁所以嗰、那個整個嘅議會嘅文化、議會嘅環境改善咗咧，係應該可以提升治理效能。大家只要睇睇舊年11月 下旬開始到今天的立法會，因為它已經是恢復了一個正常的狀態，我們事實上是通過了不少的法案和撥款，正正這個時候是更加需要香港的經濟和民生是要加把勁，所以是明顯的。另一方面提升的效能就是當個整體的政治環境是因為這一套完善的選舉制度是得以改善，就我亦都深信咧，係會有更加多有能之士啦，係願意參與政治體制嘅工作，無論係參加選舉委員會做選民啦，去選出行政長官或者選出立法會議員，以至到佢自己願意去參選成為立法會議員，或者參選成為行政長官嚇。咁亦都可以令到即係日後嘅行政長官去揾主要官員嘅時候咧，因為個整體嘅政治環境好咗咧，亦都會有相信更加多嘅人係願意係進入行政機關咧嚟擔任呢啲主要官員。呢個係我嘅分析所得，當然某程度上都係我體會嘅總結啦。但係最終係咪按住咁樣嚟到發生咧？我哋只能夠拭目以待啦，睇下嚟緊呢三場選舉之後個情況係點樣樣。 好，我哋左手邊前排黑色衫呢位。 你好，立場新聞嘅，想首先問一問關於取消選民登記嗰度，即係見到依家網上都有人講話，即係覺得不滿呢一個選舉嘅改制啦，咁樣如果佢哋想取消選民登記，係咪仍然可以做到呢樣嘢咧？有冇一個限期咧？咁另外就係想問，即係關於即係依家規管咗煽惑他人可能投呢一個白票或者廢票啦，咁但係如果 turn out 其實呢個選舉最後係都係好多白票或者廢票，會唔會好似就係啱啱好似曾國衛局長所講，即係呢個選舉會唔會係一個唔夠公信力，又或者係即係市民對呢一個改制嘅不滿咧，可以反映到？同埋就係關於即係講電子選民登記冊嗰度，想問一下一啲細節，關於其實依家個系統係邊個開發㗎啦，即係個進度係點啦，會唔會有啲外判嘅商去幫手開發呢個系統啦？咁同埋就係未來會唔會都係繼續有呢個電子投票嘅計劃？同埋之前講緊嘅係可能內地有一啲票站俾啲香港居民投票嘅時候，係咪依家已經冇咗件事嘅？唔該。 我咪請兩位，我咪答幾個都係好具體選舉嘅問題。 或者我先講講翻關於亦都係講翻嗰個白票嗰個問題啊。頭先位記者講到咧，就話會唔會如果到時嗰個投白票嗰啲情況咧，會唔會係所謂令到嗰個公信力下降？其實我所講剛才我回應嗰個記者講嘅時候咧，我係話有啲人意圖去令到嗰個選舉嗰個公信力下降，所以咧佢先至會有呢種咁嘅煽惑嘅行為。我都係講呢樣嘢，並唔係話到時那個下降咧，會令到公信力下降嗰個問題。你都正如行政長官首先所講啦，到時嗰個投票嗰、那個實際情況咧，可能受好多因素影響，就唔一定係會取決於某一個咁嘅特別嘅原因啊。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有人係故意係喺呢個咁嘅公開活動上面故意去煽惑他人投票或者投白票、投廢票咧。這個很明顯是意圖一個想破壞這次選舉，甚至想破壞選舉的公信力這種行為，我們認為這種破壞性行為是需要作出監管的，所以我們根據這個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具體要求，是落實這次這樣的依法監管這些操縱破壞的行為。至於另外就說關於取消選民登記那裡，我想 現在大家在媒體上看到宣傳那個5月2日那個日子呢，其實是新登記選民的截止日期來的。正如行政長官較早時候也都說過，如果因為今次那個完善選舉制度受影響的選民，那基本上是將會有一個新的選民登記期限，就是7月5日啦。記者朋友問的就是說一個選民佢係咪可以取消佢嘅自己取消佢嘅選民登記資格？這個當然係可以嘅，這個亦都係不設限期嘅。另外，你亦都有問到關於嗰、那個電子登記冊嗰、那個問題，這個基本上係由選舉事務處同選舉管理委員會去負責嘅項目。咁現在我嘅理解應該係已經完成咗招標程序，係進行緊嗰、那個系統設計。 同埋其他安保嘅安排。咁實際上喺今次呢個條例嘅草案入邊咧，亦都為咗能夠用呢個電子發票嘅系統咧，係有相應嘅條款去保障嗰個制度嘅安全性，同埋如果有人去嘗試破壞呢個咁樣嘅電子發票系統，同埋去盜取佢資料嘅話咧，亦都會係一個刑事行為嚟嘅。 我補充最後你問嗰個投票站咧，就喺嚟緊呢三場嘅選舉咧，我哋係冇計劃引入喺香港境外啊。早前講咗話喺內地咧係設投票站，俾內地合資格嘅香港嘅選民咧係投票嚇，因為佢涉及嘅問題咧係相當複雜，咁所以。而家嘅情況咧，就係我哋做完呢啲工作咧，我哋亦都會繼續研究。但係目前咧係呢一三場選舉一定唔會有。以後會唔會有咧，就睇下我哋嗰個研究嘅結果啦，同埋啲技術嘅問題啦。 今日最後一位，右手邊前邊。 林太你好 ，TVB 嘅，想第一條問題咧，就問翻其實白票嗰度可唔可以再具體講下，係其實點樣破壞咗嗰個選舉，即係嗰個係點樣咧？第二就係話。佢立法嗰度其實係有冇係根據咗可能其他世界各地嘅政府係點樣，定係因為係如果冇嘅話係參考咗啲咩而去立法嘅咧？唔該。 我請你哋點樣參你哋政策上講我先 首先嚟講咧，我哋再次重申咧，個人投票咧，你投唔投票咧呢樣嘢咧係你可以由你嗰、那個當然有你個權利啦。我哋而家針對講緊一啲。煽惑人哋去投廢票或者白票呢種咁嘅行為，仲要係一個公開場合去煽惑他人，即係叫人係去唔好投票啊，就去否定呢個選舉或者破壞呢個選舉。而家講針對呢種咁嘅行為，呢個係好明顯咧，係屬於一種喺我哋修改嘅附件一同附件二所以呢個國家都希望我哋咧係進行依法係規管呢啲咁嘅破壞嘅行為。所以我哋強調翻咧，就話呢次咧唔係針對個人，個人係當然可以選擇呢個投票或者唔投票啊。但問題就話，如果你係喺一個公眾場合煽惑他人去進行呢啲咁嘅嘗試去破壞呢次選舉咁嘅行為咧，係今次我哋所規管嗰個目標嚟嘅。 如果冇其他補充，我哋今日記者會到呢度，唔該曬。 剛剛聽過的呢，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聯同幾位的官員，政府官員一起講到呢關於香港的選舉制度。至於究竟有什麼討論的焦點呢，一陣間自由風會繼續同大家分析。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5:53，由于刚才香港电台第一台是直播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联同特区主要官员呢，就是就住修改选举制度的综合条例呢，就是召开了记者会了，所以自由风的时间呢就现在开始的，就是大家好，我是陆宇光，今天为大家主持这个自由风节目，我们呢也会就住刚才的记者会的内容啦，关于选举制度的改变呢会是作出讨论的，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节目一起谈一下，可能我们就是去到即傍晚新闻天地之后都会再去接听大家的电话的。刚才就是特首就是开了记者会啦，咁都讲到话呢，就是今朝早呢行政会议呢已经是通过了呢个选举制度的修改的综合条例草案，并且得到呢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同意呢听日召开的立法会大会呢就会进行首读同埋二读呢个嘅综合草案啦。咁睇返今次嘅草案呢都相当之复杂啦，因为呢一共要係修改8条嘅主体法例啦，同埋24条嘅附属法例。咁法案嘅中文版呢已经有500多页㗎啦。咁睇返呢今次嘅内容呢，咁都会落实返呢係较早之前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就就住基本法附件1附件2嘅修订呢係落实係寫返一啲嘅条例嘅一个草案喺度㗎。咁睇翻咧，就係今次咧嗰個嘅其中一啲嘅焦點咧，就在於今次咧個立法會嘅同埋選委會嘅一啲組成同埋選舉方法咧，今次嘅條例草案咧都有去到講到啦。咁而且咧，政府亦都係定明咗咧嚟緊嗰三個選舉嘅一啲選舉嘅日期啊。咁嚟緊咧就會係9月19日咧，就會係選呢個嘅選委會界別分組。跟住咧，12月19日咧就會選第七屆嘅立法會，而去到出年嘅3月27日咧就會選第六屆嘅行政長官噶。咁而咧就係選委會同埋立法會嘅組成啊，選舉方法咧，其實之前喺全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之中咧都有係提及到啦。今次嘅草案咧，亦都有再次去到講到落實啦。咁就係話選委會就會增加至到1500人啦，分五個界別噶。咁而立法會咧就會係增加至到90席，咁包括咧就係選委會40席、功能團體30席同埋分區直選咧係20席噶。咁其中咧嚇係可能大家都比較關心立法會咧呢個20席嘅地區直選之中咧，咁嗰個嘅分區嘅方法啊。咁嚟緊咧，咁就呢一屆嘅立法會開始嚟緊嗰個立法會選舉開始咧，咁地方直選咧就會係分做10區啦，每區咧就會有2個嘅議席噶。咁當中咧就分做港島東同埋港島西，港島西咧亦都係包埋離島區噶。咁至於九龍咧就會分做3區，包括係九龍東、九龍中同埋九龍西嘅。咁至於新界咧就會分做咧多區啦，咁包括就係新界東北、新界東南、新界西北、新界西南以及咧係新界北噶。咁而每一個嘅選區咧都會有60萬至到80萬選民不等嘅一個情況出現啦。咁而另外啦，咁亦都睇翻咧，就係唔同嘅一啲功能界別啦，以至到咧係選委會嘅各個界別分組咧，今次嘅條例草案咧，亦都係詳細列出咗咧各個界別嘅一啲選民基礎啊。咁有啲嘅界別咧，咁就會由以前嘅可能係有個人票啊，或者係混合個人團體票咧。就是会变成咧，将来咧会得翻团体票啊！咁譬如话系科技创新界啦吓，咁就将会咧系由立法会嘅议席咧就将会由系团体票去到选出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一啲嘅界别，譬如睇烟民出啊、饮食界啊，都会变晒做团体票噶。咁嗰啲嘅选民基础咧，今次嘅草案之中咧亦都有提及。咁好啦，另外咧就係關於資格審查委員會方面咧，咁今次咧就係草案亦都有提及啦，咁呢個都係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嚟噶。嗱，今次嘅修例嘅草案咧都列明咧，候選人咧就係候選人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咧就係由1名嘅主席同埋咧就4至5名嘅委員所組成啊，咁就由行政長官委任主要官員所出任啦。不過今日咧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咧，由於社會有聲音就認為咧委員會由政府自己人做公信力咧就唔够，咁所以咧稍后就会再向法案委员会咧提出修订，喺委员会里面咧加入一啲嘅社会人士，不过目前咧就未能够透露咧新增嘅委员人数噶。 咁而另一方面咧，就關於一啲嘅選舉安排咧，都會進行一啲嘅優化，所謂咁咧就包括咧就係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啊。咁就講到話，任何人喺選舉期間咧就借公開活動煽惑他人唔投票、投白票咧，或者係廢票，就即屬咧干犯非法嘅行為。咁而任何人故意妨礙或者阻止另外一個人喺選舉之中投票咧，亦都係即屬干犯舞弊嘅行為噶。咁而另外咧就係其他嘅選舉安排，包括咧就有電子選民登記冊啦，同埋一啲嘅排隊嘅關愛安排咧，咁都喺今次嘅條例草案之中咧係寫明噶。咁好，大家听完之后，大家有咩嘅意见呢？即系对于唔同嘅问题，有冇咩嘅疑问呢？都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咁啊 ，Irene 咧先同大家报过一宗意外事故啊，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海景花园对开快线有意外啊，塞到去扫管忽。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海景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快线受阻，塞到扫管忽。而屯门公路去元朗咧，新墟至黄珠路咧，而家交通都系繁忙嘅。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友爱村至龙富路高尔夫球场段咧，就比较塞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今个日，中国移动50蚊跌1.5毫，建设银行6.57升1.1，中国银行3.04升4.4。五大升幅股份：白田石油、中绿、永勤集团控股股权、司令 SQ、汇思太平洋。五大跌幅股份：裕程物流、超凡网络、山东麦隆、中国创意数码、百越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73，日元109.4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9，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收报16,030，比上日收市跌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25.42美元，卖出价1725.88美元。港汇指数10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咧就系小榄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另外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之前中线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咁都系清咗场一阵啦，所以车龙有待消散。现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啦，就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龙尾系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而沿住窝打老道上狮隧嘅龙尾就排到去沙福道。后车少，近住九龙塘会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公主道桥面近住亚街老街。另外咧仲有一单咧就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就系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龙岗道嘅桥面啦，快线之前曾经有意外，咁啊车龙都几长噶，虽然清咗场啦，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到去近景泰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丽港城，将军澳入口那边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傍晚嘅6:43，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噶。嗱，刚才咧，我哋都听咗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系就住提交咗呢个嘅选举制度修订综合条例草案咧，提交俾立法会咧就听所进行嘅记者会噶。咁我哋呢个时间咧都会同大家咧讨论咧就相关嘅话题啊。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其實咧就都可以就俾一啲嘅方向大家或者問題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咁嗱，而家咧就係嚟緊立法會會增加至到90席啦，其中20席咧就係直選嘅地區直選嘅。咁呢20席嘅地區直選之中咧，咁就會將香港咧就分做10區啦，每區2席，咁就會採取一個雙議席單票制，即係每區咧都會係有2個議席啦。咁大家投完票之後，最高票嗰2個候選人咧就會當選噶啦。咁啊，點樣去將香港去劃區呢？咁就香港咧就會有港島東同埋港島西2個區啦。咁但係港島西咧會加埋咧係中西區、南區同埋離島區噶。咁呢個咧就同以前咧就係港島一個大選區咧就都相當唔同啦。咁會唔會意味住將來一啲嘅候選人要拉票嘅時候，咁可能要係橫跨港島西同埋係離島咧，即係包括係東涌啊，即係大嶼山嘅部分，東涌啊、愉景灣啊呢啲部分咧，以及咧係長洲啊、南丫島啊，亦都係屬於咧港島西嘅選區之中嘅、哦。咁啊，會唔會都對一啲嘅選舉嘅部署啊，造成一啲嘅影響咧？嚇、啊？咁至於咧就係而家咧就係各個選區之中咧都係講緊係60多萬至到80多萬嘅選民不等啦。咁當中咧就係點樣去劃分呢啲嘅選區嘅咧？咁睇翻咧就譬如政府個講法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引光就講咧，今次嘅劃界考慮咧嘅原則係同以往一樣啊，就唔會係割裂選區噶，但係咧就會考慮呢個人口基數，每區嘅人口咧就唔會超過基準人口嘅5%，但系咧就有3个区咧就因为人口分布咧就有啲嘅切割啦，例如系沙田区啦、元朗同埋黄大仙咧，都喺今次即系修订嘅选举制度之中咧，地方直选方面咧就会呢啲嘅地区咧会切割噶。咁大家可能咧以往系沙田区投开某一个嘅选区某一个嘅候选人，咁而家咧可能咧就要划分开啦，可能就要分开2区咁样啦，就同你其他沙田区嘅居民咧就分开2区咁投票啦咁。咁好啦，去到功能團體嘅立法會選舉之中咧，咁啊剛才都講過啦，咁就係話某一啲嘅功能團體嘅立法會議席咧，咁就會由個人票或者係個人同團體混合票咧，就改為咧係團體票噶。咁就譬如話咧，係呢個科技創新界咁啊，咁啊以前咧就叫做資訊科技界，咁嚟緊咧就將會叫做科技創新界，因為咧就係除咗資訊科技之外咧，亦都係加入咗唔少嘅其他嘅一啲，譬如實驗室啊呢啲作為選民啊。咁睇翻咧就科技創新界嘅立法會嘅議席嘅一啲選民基礎啦，咁包括咧各個大學嘅唔同嘅實驗室啦，咁佢就稱為一個國家級科研平台啊，咁有港大啊、中大啊、科大、理大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咁仲有一啲国家级的研究中心，譬如话系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香港分中心，大家对呢啲中心又认识几多咧？咁仲有就系一啲嘅同创科相关嘅一啲嘅公营机构啦，譬如话系应用科技研究院啊，或者系科技园啊、数码港啊、生产力促进局啊呢啲啦。咁仲有一啲嘅一啲同创科发展有关嘅一啲咨询嘅学术团体或者专业团体啦，譬如话香港科学院啊、香港工程科学院啊，吓，仲有系以前咧就系可能占咗资讯科技界嘅选民好多嘅一啲譬如系互联网专业协会咧。咁就只會係嚟緊嗰個科技創技界、創新界其中一個嘅選民團體啫，嚇。咁可能咧嗰個選民基礎咧就會相當之唔同啦噃。咁啊，大家又點睇咧？咁好啦，講到就譬如選委會一啲嘅基礎咁樣啦，咁因為選委會咧會新增一啲嘅界別分組啊，譬如話係全國性團體啦， 咁同埋咧就一啲嘅基层啊、同乡团体咁样，咁咧亦都会我哋稍后咧再同大家详细讲下咧就系当中嘅啲选民基础噶。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当然咧，亦都系今次政府喺条例草案里面咧就讲到话会系会系规管一啲即系煽动投白票、投废票嘅一啲行为啦。咁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王正贤。 哇，好多丧尸啊， 使乜咁惊啫 ？CG 啫嘛， 丧尸片的丧尸究竟是真人定是 CG？ 一起听一下电影特效师陈水分享这个岗位的工作。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土炮电影人。 呢、这个射入去就是我推行你的，行家都反对，话爆炸又话成射入去，第一冇污染，你日本行咗几十年，咁同埋自动波，你揸架车咧，如果掉几啲纸咧，一架车系脚板都穿嘅。 佢系新一代的士大王和哥郑克和， 入我哋的士行咪相当好，佢唔系司机，佢自己我租间铺仔俾佢做晒，我哋每一天争取一天后嘅嘢，咁我觉得佢做人比较积极啲咁多。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呢、这个时候咧就有我哋嘅今晚评论员咧金文峰出场啦，金文峰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嗱，你自己都系一位政党中人啦，你系新民党嘅成员啦。 系 点样睇呢个选举制度咧？譬如对于将来政党要去参选立法会啊等等，有咩影响 咧？其实我谂如果你讲紧啊，即系地区直选上边，我哋见到个位置少咗啦。咁可能呢、這個特別佢由呢個比例代表制，咁而家究竟係即係嗰個、叫做商業直單票制，咁成個情況我諗。應該咧就係、是、就咁嚟睇咧，理論上就應該係有利啲大黨嘅，係、啦，咁可能譬如一啲比較細嘅黨啊，包括我自己啊，新民黨，可能喺地區直選上面咧，可能睇下會唔會做到一啲協調啦，定係會唔會可能一啲大黨佢哋希望全部自己去玩曬，咁呢樣我哋其實都要再睇嘅，而家呢刻都係為言之尚早啊。 嗯，我轉頭再同你仔細討論啦，不如我都請位學者出嚟一齊傾下先。電話旁邊你有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啊，馬岳你好， 馬岳你好。 系嗱，今次咧就地区直选嘅立法会议席方面咧，咁就分做十区啦。咁其中大家都关注咧，啊港岛西咧连埋离岛，咁你觉得对于个选举嘅一啲策略部署啊，即系将来政党嘅部署嚟讲，有咩影响？ 我谂冇乜影响啊，因为我谂其实就当然，如果你话即系主力系参选直选嘅政党，咁其实可以有嘅位置少咗好多啦。因為過往35席，咁如果你連埋超區就40席，咁而家得翻20席咁樣，咁就可贏嘅區就一定係少咗嘅。咁就於是乎你本來建制派好，咁就算係建制派咧，咁你其實就即係本來透過直選進身議會嘅即係候選人都其實可能要諗究竟會唔會要選選委咧，因為我諗功能組別要參與就即係突然間空降就會困難好多，咁就即係不同。就我諗兩邊陣營民主派就唔知仲有咩人可以參選啦，或者會入到閘啦。咁就建制派嗰邊，我諗都其實好可能就每個區都要協調一個候選人咁樣。咁依個十個區嘅情況底下，都即係有排講數，我相信。 嗯，咁相信即係將來嘅立法會嘅政黨嘅勢力分佈咧，都可能或者佢哋循住咩嘅界別去到參選咧，都會有一個大執位啦。咁另外啦，就譬如立法會嘅功能界別咁樣啦，咁今次嘅條例草案嘅綜合修訂咧，都見到譬如有啲嘅界別咧係取消個人票嘅嚇。頭先我講過就係、是科技創新界冇曬個人票啦。咁另外就譬如體演文出啊嚇、飲食界啊、紡織及製衣界啊，即係呢啲以往都有部分嘅一啲個人票咧，今次都係會取消噶。你點樣睇呢啲嘅界別嘅即係呢啲選民基礎啊？咁同埋即係將來會點樣選法咧？ 我諗就其實體育文化界一路都係建制派嘅即係大本營啦。咁我睇唔到嗰樣嘢，即係少少選民基礎嘅改變會即係改變到嘅。咁只不過我諗你好多譬如新聞嘅行業嘅組織都即係變咗冇登記選民資格，咁我就覺得比較奇怪，有冇需要咧咁樣？咁就另外就即係 IT 界啦，即係其實係改變咗成個界別嗰個定義嘅。 即係因為我諗其實過往嚟講係即係講緊即係 IT 嘅專業人士嘅一個投票嘅組別，咁現在就變咗你加咗好多嘅其實不同嘅組織啊，即係團體啊入去咁樣，咁啊咁變咗就即係我相信呢個本來過往嚟講民主派都即係贏咗好幾屆嘅一個即係界別啦，咁未來咁就唔知仲可唔可以參選啦，咁但係實際上嗰、那個即係機會亦都會大大咁下降咯。 嗯，好啦，仲有选委会方面呢，就是因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呢，咁就讲到明话，即除了一些指定的议席呢是由譬如提名啊或者当然委员去到产生之外呢，都绝大部分呢都是变晒做一些的团体票啦，咁兼且呢都是多了一些的界别分组出现的，譬如话呢是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啦，今次呢就会有110席，即是1500席的选委之中有110席呢都会是全国性团体，咁有啲咩嘅团体呢，咁今日即公布嘅一个综合条例草案呢，咁就出现咗呢啲嘅名单啦，咁譬如全国性团体方面呢就有妇联啦、工商聯啦、橋聯啦、青聯啦，同埋海外聯誼會等等，關於一啲香港嘅地區嘅成員啦，咁點樣睇呢啲嘅名單呢？咁仲有譬如話係同鄉社團啦，同埋基層社團咧，都出現咗名單啦。譬如同鄉社團咧，就好多嘅廣東社團啦、福建社團啦、廣西社團聯會啊咁樣。基層社團方面咧，就係、是、主要係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啦、九龍社團聯會啦、新界社團聯會啦呢啲嘅咁樣嘅組織。点样睇呢啲嘅组织咧？系啲咩嘅组织嚟嘅咧？ 我谂外国嘅组织啦，即系好简单。咁就同埋有好多我谂中央可以直接即系控制得到边个人去即系进入个选委嗰度啦。咁就变咗就即系呢个我谂其实嚟紧选委，我谂嗰、那个即系竞争啊，即系意味都会下降咗好多噶啦。因为我谂就话即系如果你睇翻之前嗰两届嘅嗰个选委会个。即係界別分組選舉，咁你民主派可能會大舉一個即係嘗試去動員不同嘅呢個專業界別嘅即係專業人士去搶單。咁我諗嚟緊其實就第一有一個即係審查機制啦。咁第二我諗佢哋都並不期望嚟緊嘅一個即係選委會嘅選舉或者特首嘅選舉，佢即係民主派會仲有啲咩嘅參與嘅角色。咁我諗即係整體上邊嗰、那個即係競爭嗰個意味都會即係淡咗好多啦。 嗯，头先都讲埋咧，就系好多嘅选委会嘅专业界别啦。咁过往系一啲团体票，过往系一啲个人嘅选民系选呢啲选委出嚟啦。咁嚟紧嘅选举制度之中咧，咁呢啲嘅界别咧都会变成团体票啦。咁譬如话系教育界咁啊，不如我都大概讲讲，即系最多个人选民嘅教育界吓。咁其实嚟紧选委会系点样选出咧？咁嚟紧选委里面咧，教育界会有30席啦。咁其实系教育界同埋高等教育界咧都已经系合并咗噶啦。咁其中有16席咧就系一啲嘅校长嚟噶，即系各个大学嘅校长啦。仲有就系一啲嘅办学团体嘅职位啦，譬如话天主教香港教区啊、保良局等等。跟住余下嗰14席咧，就会系一啲嘅一啲嘅，譬如 UGC 资助嘅高等教育机构啦、公开大学啦、演艺学院啦，仲有咧就系各个嘅教育条例底下注册嘅学校同埋咧官校吓。点样睇将来选出嚟嘅教育界嘅选委咧？即系呢啲系学校票嚟嘅，即系可以话系就系学校票。咁会选到啲咩人出嚟咧？ 我谂我唔系好肯定，因为未选过嘅咁样，但系只不过个性质会改变嘅啦，即系话过往即系各个专业界别其实都系讲紧专业人士一人一票去选翻佢哋界别专业人士嘅代表，咁现在就我谂你好多变咗当然议席啦，就系即系变咗一啲政府指定嘅一啲界别嘅代表，即系校长，咁你已经即系嗰变咗并不是一个选举嘅过程嚟啦，即系话选举嘅成分亦都系大胆减轻。咁就即系你头先讲嗰啲学校咁好多可能系办学团体啦，即系主要嘅办学团体，咁当然主要办学团体咁同即系政府嘅关系会更加密切啦，咁就即系亦都会同政府嘅关系比较好啦，同呢一个即系譬如话过往嚟讲由教育界嘅即系教师人一票选出嚟嘅嗰个代表，咁嗰个好多嘅取向都应该会有好大嘅唔同啦。 嗯，好啦，亦都讲讲咧，就系候选人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啦吓。咁今日喺记者会上面咧，特首林郑月娥咧讲到话，呢个嘅资审会除咗咧系主要官员所组成之外咧，亦都咧将会咧系提出一啲修订啊，咁就会加入若干嘅社会人士。 咁呢個佢就話聽過一啲嘅社會聲音啦，咁就話要加入啲社會人士啦嚇。咁但係就因為咧呢啲嘅譬如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咧，係可能會接觸一啲嘅國安資料啦。咁所以你預計即係點解會加入社會人士咧嚇？咁同埋即係會有咩人士可以即係符合呢個條件咧？ 可能要一啲唔怕制裁嘅人士啦，咁就咁但係应该大家都未必对即係啲咩社会人士入到去即係审查委员会对实际件事会有咩改变有啲咩期望。咁我諗主要都应该係即係国安审查嗰一部分係主要去决定即係边个人入到闸边个人入唔到闸嘅。 嗯，金文峰 系啊，咁其实都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咧，就系、是、其实郑若骅讲过啦，就系话即系特别系白票嗰样嘢，即系话如果向公众分发或者传播投白票嘅材料咧，就有机会系违法嘅。咁其实呢一啲咁嘅情况，有冇啲其他地方嘅例子可以参考咧？其他地方会唔会都系违法咧？定系其实呢样嘢其实喺其他地方就完全冇问题嘅咧？ 我自己就好少即系睇到有相关嘅。即係我冇乜要研究啦，但我就唔多覺得即係不同嘅國家，尤其是民主國家咧，會有啲咁樣嘅即係情況出現。因為好簡單啦，如果你香港咁，你參考標準2019年嘅時候，你區議會選舉七成人排曬長龍咁樣，咁其實完全唔需要擔心人哋去一個即係話鼓勵人哋去投白票或者鼓勵人哋唔投票，咁即係其實過往嚟講，即係政府只會其實係話即係做多啲嘢去即係鼓勵啲人投票，咁就即係反而現在即係點解完善咗個選舉制度之後，就要好擔心啲人會投白票或者唔投票咧？咁樣咁呢樣嘢，我諗都即係反映政府本身對自己嗰個即係選舉制度嘅特性咧，都應該有一定嘅睇法咯。 嗯，好啊，唔該曬馬鵝，多謝你嚇。 唔該曬你， 馬鵝咧就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嘅副教授嚟噶。咁其實呢一點咧，咁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都話咧，就唔係話因為對選舉嘅投票情況冇信心，而係社會上咧以往係有人嘗試作出有关煽惑的行为，所以就作出一个条例的修订。 相信玉山舰能够强化海军执行任务的能力，让防卫力量更坚实。海军指出，玉山舰未来将会担负两栖作战、外离岛物资支援、人道救援等任务，预计明年交舰。蔡英文说，期望海军、中科院和台船公司等单位继续努力，让玉山舰能够如期顺利完工。天气概况，本港今日下昼天气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1.2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另一方面，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低气压似乎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日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塞车嘅消息先啦。这个新界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啊，喺红梅谷路对开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噶啦。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咁因为多车嘅关系啊，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暂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喺红梅谷路对开，因为发生过意外啊，咁啊塞到瑞丰花园，狮隧沙田方向间歇性通车。屯門公路去元朗海景花園一帶仲係非常多車，因為之前嗰度都發生過意外事故，雖然清咗場，龍尾就排到去小欖。屯門公路元朗由海景花園一路去到小欖段呢都係多車㗎。九龍呢太子道西天橋出旺角，咁橋面一帶亦都係多車啦，咁之前橋面段都係發生過意外事故嘅。慢車個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住御港灣。現時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仲係多車㗎，龍尾去到東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落去湾仔之路一样是这么多车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排到浙江街。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都是繁忙，九龍去沙田窩打路道的龍尾在羅福道，龍翔道的龍尾短了一點在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方向九龍入口龍尾排回去觀塘繞道近碼頭。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而家九龙咧清水湾道下行啊，落山方向近住牛池湾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仍然系多车嘅。龙尾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白沙湾至康湖居段现时都系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均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是研究规管投白票。民建联周浩鼎， 投票本来是你个人的选择。如果你说有人发动操纵一个大型投白票的一个 campaign， 这个就有问题在里面。 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 这个是一个选举的基本自由，投白票都不会冲击个制度，它会反映了市民的一种声音。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庚文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倾紧嘅咧，就系政府提交咗咧，就系选举制度嘅修订综合嘅条例草案啦吓。咁我哋电话热线咧就系18723111，18723111，咁就欢迎大家啦打电话嚟发表下你对于呢个嘅选举制度改变嘅啲意见嘅吓。咁继续同评论员金文峰倾下先。 好啊。 咁我哋刚才咧就同学者马岳倾过啦吓，咁都讲到话，即系好多嘅政党可能都要谂下佢哋嘅选举部署啊，或者系嗰个嚟紧嘅立法会个势力分布咧，可能会有啲嘅大执位啦吓。咁你自己系譬如系新民党成员啦，我即系当访问你咁啦。咁啊嗱，而家新民党喺立法会就有两席啦，一席系港岛区嘅叶刘淑仪啦，一席就系新界东嘅容海恩啦。咁譬如话作为即系喺立法会嚟讲，即可能都算我讲即系比较少议席嘅政党啦吓。咁嚟紧会唔会都喺个选举部署上面都会有啲嘅调整咧？ 咁啊，一定会有， 因为吓双议席单票制嘅情况之下， 咁啊，一定会有调整嘅。我谂唔止我哋新民党啦，即系所有嘅政党其实都会有重新部署啦。包括选定唔选，已经有啲政党喺度谂紧啦。咁其次就系、是、即系选嘅话，点样样安排？即系譬如地区直选，咁而家嗰个席位由35席减到去20席，即系就算系爱国阵营呢边，即系建制派呢边，其实你计一计嗰个条数，其实都可能会。即係都知道啦，即係可能某部分嘅人可能都未必有位可以繼續玩地區個直選，可能要轉去其他界別，或者係功能界別啦，或者係去嗰個選委嗰邊。咁啊，其實你所有地區你點一點舉例嚟講，你港島區而家建制派可能有三位係直選議員嚟嘅。咁未來就係港島就變咗港島東、港島西啦。咁個三席係咪有一個要去其他位置嗰度參與選舉咧？定係佢唔再從政？定係？透玩其他嘢咧，咁呢樣嘢其實已經係嘅，包括新界西可能而家建制派可能有五席嘅，咁都要睇下噶。咁究竟嚟緊新界嗰度嗰個而家分咗，譬如新界北、新界西北、新界西南，咁都係得翻三個席位啫，係咪先？仲要有一啲係同北區嘅添，咁呢度又要再分。咁所以你見到咧，即係我相信，即係無論係參選定唔參選啦，有啲政黨就諗緊參唔參選啦。另外你參選嘅話，你成個部署點樣同其他嘅友好政黨去做一個協調？跟同埋你評估下你喺唔同嘅 個界別參選嗰個勝算，我諗呢樣嘢都應該有排搞噶啦。 嗯，我都叫做即係做啲比較啦嚇，咁啊，即係雖然唔能夠，因為個劃區改變咗啊，就唔能夠完全比較啦嚇。譬如話咧，就係2020年嚟講啦，本來都想搞立法會選舉嘅嚇，不過咧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就係政府就推遲咗啦。咁港島區咧本來就有六席噶嚇，咁而家咧就係新嘅制度之下咧，就分做兩區變成四席嚇，咁但係咧就嗰個劃界咧就要包埋離島區嚇，咁而咧九龍西即係以前嘅九龍區咧就分九龍東、九龍西啦，咁啊總共有十一席嘅，咁但係新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就會拆做三區，咁就變咗做六席嚇，但係即大概一半到咯， 得翻一半嘅啫。 新界東咧、新界西咧就係以前嘅劃法啦嚇，以前咧就有十八隻嘅， 九加九啦就係， 係啦九加九。咁嚟緊新嘅選舉制度之下咧，就會拆做五個區嚇，咁就即係話有十隻啦嚇，咁即係都係大概一半度，係 啦， 咁即係變咗咧係頭先阿金文峰所講啦，即係話一啲嘅現任議員啊或者一啲以往都從呢個界別去參選嘅人士咧。咁可能咧喺新嘅即系划界啊，同埋议席嘅数量底下咧，咁就可能真系未必有机会有得选到啦吓。 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协调唔到嘅话，咁你可能就好似啱咁讲，系咪会去咗选委嗰边咧？定系会可能喺其他譬如功能界别嗰度都有位可以俾佢参与咧？咁我谂呢样嘢都系好值得即系。未來即係我哋睇下點樣去做一個協調嘅。 嗯，但係頭先即係譬如我都提到啦，喺立法會嘅功能團體啦嚇，咁譬如咧就係有啲嘅選民基礎咧都係修改咗嘅嚇，即係以往有部分嘅界別咧係有個人票嘅，嚟緊咧都會冇咗個人票啦嚇。咁變咗喺你又覺得譬如作為即係政治人物、政黨咁樣喺去到拉票嘅時候係。有個人票嘅界別係好選啲啊，定係即係一啲嘅團體票嘅界別好選啲咧？即係同埋而家即係譬如見到嗰啲嘅界別係講緊啊，即係譬如頭先都數過一啲啦嚇，即係譬如科技創新界咁係譬如好多嘅大學實驗室啊、國家級嘅研究中心啊嚇，或者係以前即係譬如互聯網協會、互聯網專業協會得翻一票啊咁。咁呢啲嘅情況之下，係咪要去到參選都可能要同翻一啲即係新嘅環境或者呢啲會咧去到打翻啲嘅關係？可能呢啲會咧以前咧就比較少去接觸嘅啲國家級嘅啲同內地有關係嘅啲會，咁而家咧就可能要去到接觸呢啲嘅團體嘅咯喎。 係啊係啊，啱啱譬如你舉例你個創新科技界嗰度啦，科技創新界嗰度啦，咁其實我記得我哋之前幾個禮拜做節目都訪問過即係嗰個界別嘅一啲選委，咁佢都講即係話而家咧可能就係。真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即係嗰個界別嘅專業嘅組織去做。咁啊，如果你問喺選舉嘅角度嚟睇咧，就完全係唔同打法啦。當然，即係譬如你團體票嘅話，你真係要個團體上去擺票啦，即係每一票都變到嗰個份量好重要。咁你就可能真係要上去了解佢哋專業上嗰個意見啊，或者希望喺專業上嘅發展，喺政策上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咁如果你話好似而家即係之前嘅選舉咁樣，可能其實好多個人票嘅。其实那个个人其实未必真的在那个界别那个很专业的，但是他可能在那个制度里面他都可以参与这个界别，甚至一些我们那时候讲过就是创新科技界可能是一些从业员来的，他可能对他来讲未必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考虑，可能他其他角度例如一些可能政治议题，他觉得希望即是那个人可以在某些政治议题帮他表态。那我想整个那个投票那个方向和你拉票那个方式基本上是完全不同晒嘅啦，同以前。 不过有咁讲，因为即系如果个选民基础系改变吓，即系由以往有一啲嘅个人票嘅吓，咁到而家变咗一啲嘅团体票，咁嗰个因为选民嘅唔同咧，咁可能佢哋关心嘅议题亦都会有啲唔同，可能就系譬如一啲个人票系从业员比较多嘅一啲界别咁样，咁佢哋可能会讲下即系一啲嘅。從業員嘅生計啊，或者係一啲嘅專業資格啊嘅問題啦，或者係可能或者選民基礎比較多嘅時候，可能佢哋關注嘅都會係即係廣闊一啲啊咁樣。咁而即係譬如係去到一啲嘅團體嘅一啲負責人嚇、啊，變成選民嘅時候，咁可能佢哋睇嘅即係視覺啊視野會有啲唔同咯，即係可能佢哋會睇翻即係成個嘅產業嘅發展啊。或者是即係譬如一啲比較專業啲啊，或者係一啲財務啲嘅一啲考慮， 咁可能真係好唔同嘅，真 係。冇錯，咁所以就係講緊，即係而家如果咁樣樣改法，即係我哋見到大部分都係取消咗個人票，變咗團體票咯。咁喺呢個制度下邊咧，就變咗個界別裏邊咧，真係以一個嗰、那個界別嘅專業為嗰個依歸，而比較少談可能嗰、那個界別裏邊嗰個從業員。啱啱你講啦，即係可能關於佢哋生計啊、佢哋福利啊、可能佢哋嘅一啲政治理念，就可能比較少講嗰邊嗰啲嘢咯。咁啊，呢個亦都係講緊即係所謂完善個選舉制度咧，就希望即係功能界別裏邊咧，真係就住佢自己個本身嗰個界別嗰、那個專業性咧，去投票去揀佢哋嘅議員。 嗯。好啦，另一方面咧，關於選委會啦，咁我頭先都有提到啦嚇，同阿馬岳傾嘅時候都提到，就係話咧就係選委會咧就新增一啲嘅界別分組啊，咁包括咧就係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嘅代表啦，仲有一啲嘅基層社團啊、同鄉社團啊等等，都佔咧相當多嘅議席嘅。咁你見到譬如話係而家出咗一啲嘅選民團體嘅一啲名單啦，咁包括咧就係頭先所講，譬如全國性團體咧就有婦聯、工商聯、僑聯等等啦。同鄉社團咧就包括係廣東、福建、廣西、海南、浙江、江蘇等等呢啲嘅社團總會啊。咁啊，剛才咧馬岳就形容為一啲即係外國嘅團體啦，即係友好嘅團體啦咁。咁呢啲嘅議席又點樣睇咧？即係將會產生啲乜嘢點樣樣嘅一啲選委咧？ 係咁，當然啦，因為一路講緊即係你完善個選舉制度，就係希望做到愛國者治港啊嘛。咁所以個團體應該都係愛國嘅。個問題咧就係究竟係咪即係好似馬岳咁講話中央想點邊個就點邊個咧？我而家嘅睇法又未必係咁樣樣，即係因為而家大家講到即係愛國者治港呢樣嘢咧，其實中央又好，其實包括梁振英最近在民建聯那裡有一個節目都講到了，就是要提升那個 管治者的能力。這件事就是講緊我預期呢，就是沒有剛剛你講的所有團體啊等等或者愛國者或者建制陣營裡面呢，其實都會有一個競爭在這裡，就是大家知道我在這個界別是有機會的。那這個情況之下呢，大家都希望可以爭取成為選委，甚至未來可以成為到立法會議員。那大家就要除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外，都要表現到，即係話俾中央聽又好，話俾佢哋相對應嘅選民聽又好，即係佢有呢個咁嘅能力咯。咁我希望呢樣嘢係可以做到一個良性嘅競爭啦。咁當然到結果係點樣，我哋暫時唔知係啦。 好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發表下你對於選舉制度嘅改變嘅意見嘅嚇。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係將來喺選委會啊嚇，咁呢個同鄉社團嘅分組界別咧就會係其中一個嘅成員團體啦，就係咧福建社團聯會嘅副主席兼秘書長施榮恩啊，施榮恩你好， 施榮恩你好。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嗱，睇翻咧今次个选委会咧，咁就同乡社团啦吓，咁就会有60个席位啦。咁你哋福建社团联会就会其中一个嘅选民团体啦。咁而你哋譬如底下嘅成员团体都会噶吓。咁点样选法嘅咧？可唔可以讲下？因为都同听众介绍下嚟紧呢个同乡社团嘅界别点样选法噶？ 嗱，我都系啱啱睇到公布嘅。即系我啱啱都系放工睇到，我哋应该咧会喺呢60席里面咧，嗰24个机构里面咧会占到一啲席位嘅。咁至于我哋会分配到几多个席位咧，我哋而家都系未知之数。咁你话我哋会点样去选拔咧？我哋暂时都要等具体嘅方案更具体去颁布公布之后咧，我哋先至会有一个更清晰的方案咧，嚟俾各位我哋嘅同仁咧去即系大家去遵守或者系去商议或者系协商啊咁样咯。咁喺呢个moment 嚟计咧，即系喺呢个阶段咧，我哋暂时都即系未知道嗰个席位会有几多啦，同埋会系点样去分布啦，所以我哋暂时都仲未会有一个即系你讲话我哋会点样选出嘅一个方案出。 你嘅意思系你嘅了解系呢60席嘅同乡社团嘅席位，选委会席位，咁就由你哋24个呢啲嘅唔同嘅社团总会去瓜分咗佢，系咪咁意思？ 我谂应该系咁嘅样啦，我谂应该系咁嘅样。 好啦，咁譬如福建社团联会，你哋即系分到一个数目嘅席位咁。咁跟住点算啊？ 首先咧，我哋福建社团联会咧，其实系以团体会员为一个中心嘅。我哋有252个团体会员啦。咁我哋主要嗰5个发起会咧， 系 啊，福建体育会啊，福建同乡会啊，福州社团总会啊，同埋厦门联谊会咧，咁其实呢啲会嘅历史咧，都系超过有三个都起码有80年至100年历史嘅。但系我哋去到我哋呢个会咧，即系嘅一啲管理嘅事项咧，我哋系通过常委会去议决协商产生嘅。咁如果系我哋未来呢度知道咗有既定嘅数目之后咧，我哋都要开一个常委会常董会嚟讨论呢件事，就大家睇下点样去选出呢个议席嘅代表咯，咁样样咯。 系，我都想问一问啦，嗱，即系其实而家我哋大家就唯一知道咧，就系60个议席就24个团体分啦。咁、那个情况咧，其实就究竟系60个，但系自己内部即系24个会去一齐竞争啊，定系其实已经系未来系会划分咗，然后等你哋个别个会去再个别协调边一位去做选委，其实有冇一个即系消息出咗嚟咧？已经 嗱，我哋到依家目前为止咧。社會各界都有好多猜測，但係我包括我同我哋主席吳煥然到依家咧都未有收到任何議席嘅分配，咁我哋都喺度期待緊。但我覺得咧，按照人口嘅分布嚟計，廣東同埋福建咧喺香港咧佔嘅人口比例係最大嘅。咁譬如好似我哋福建人咧喺香港咧。就喺即係符合資格嘅閩籍鄉親咧，咁其實都有120万人嘅。咁廣東咧，亦都係超過100万人嘅。我估計咧，即係我都前兩日出席咗民政事務局嗰個解説大會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咧，按照我哋嗰、那個鄉親喺香港嗰、那個人口分去作一啲 按比例去咁样分配啦，系咪？ 人数比例嘅一啲倾斜咯，咁你冇理由，譬如话人数比较少嘅同人数比较多嘅，大家嘅议席系均等咧，咁可能我觉得亦都唔系好符合实际嘅情况嘅需要咯，所以我哋都去希望咧系一个合情合理嘅系一啲比例。 嗯。咁你點樣理解即係今次選委會裏面咧，係加入一啲嘅同鄉社團嘅代表咧，係想表達啲咩信息咧？ 咁我覺得其實今次除咗同鄉社團嚟計咧，好多界別係加咗好多人嘅。咁我哋大家唔好集中喺同鄉社團。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哋福建社團聯會嘅有5個發起會咧，其實佢哋嘅歷史咧，其中有3個咧都已經係80年。100年同埋成90年嘅，对于香港嘅各项建设、各项社会民生咧，系做咗好大嘅贡献。咁其实过去嗰、那个1200人嗰个选委会咧，嗰、那个分布咧，其实系有啲偏向倾斜嘅。今次完善咗呢个制度之后啦，其实系扩阔咗民意嘅基础啦，同埋更具广泛代表性。最重要系佢而家符合咗香港实际嘅民情需要嘛。咁你其实，人口多咗啦，你个比例，你个同乡种族嘅一啲代表喺议会嘅分布啊，喺未来一啲政团啊、政治嘅任命方面啊，或者政治嘅选举方面咧，都应该要即係可以俾到佢哋呢啲乡亲嘅代表咧，喺里面咧依法去为大家去发表意见，争取合情合理嘅一啲权益啦，咁样。 好啊，不如想请你咧，系介绍下福建社团联会啊，吓福建社团联会啊，吓咁究竟系点样入会嘅咧？咁譬如大家都想知道，因为你产生选委出嚟嘛。 嗱，其实我哋福建社团联会咧，而得下有252个团体会员。我哋咧，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当时发起嘅时候有5个大会，咁另外有12个。赞助会，咁我哋全部都系以团体方式去加入我哋呢个会嘅。发起嘅时候，其实呢5个会历史系好悠久嘅，但系佢嗰个老百姓乡亲群众基础咧，并唔一定系最大嘅。譬如我哋5个发起会，但系我哋有12个赞助会咧。譬如好似讲，我本身系晋江人，我哋香港咧大概有28至30万人口。 咁我哋有一个南安嘅会，南安市嘅会，咁其实个人口都有200万人嘅。咁我哋咧，并唔会话因为系当时我哋发起会就会有啲咩倾斜。其实我哋250有啲咩重大嘅决议咧，首先我哋系通过我哋个常委会啦、常董会啦。 Okay. 第二就系通过我哋啲会员，譬如会员大会，譬如修改规章啊，修改一啲重大嘅决策啊，我哋都系咧要通过呢啲咁嘅会议咧嚟作一个 系，好 嚟决定嘅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冇话个人会议啊，譬如我施荣恩，我唔可以话我自己就嚟入呢个会，我只不过系可以代表呢个会嚟参加呢个会，嚟参加呢个会嘅各项建设啦，咁啦。 OK， 明白。 好啊，多谢晒萧荣恩， 多谢晒你。 佢就系福建社团联会嘅副主席兼秘书长嚟噶。嗱，我哋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 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有听众陈生喺度， 系陈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啊。 系你好，我想讲下关于呼吁投白票嗰样嘢嘅。 系 咁啊，其实喂投白票，你呼吁唔系就一定有人会跟住做噶嘛？咁当然有人赞同去，即系赞同要投白票做呢样嘢噶嘛？咁多年有冇人呼吁投白票？就算当年有人呼吁啊，啲人都唔会跟噶嘛？咁梗系啲人有同感，有即系当然大家有同感先会做呢样嘢噶。咁连而家连呢、這个即系想反映表达呢样嘢嗰个渠道都好似已经被剥削咗咁，就系想表达呢个问题啦。 好啊吓，多谢晒陈生嘅， 多谢你，多谢你。 咁啊，金文峰又点睇咧？因为其实今日记者会上面咧都有唔少嘅传媒人士咧都系问到呢个问题啊，即系究竟点解要规管呢个所谓煽惑他人投白票呢个嘅行为咧？咁因为嚟紧咧就系个修例讲到话咧系一旦违反相关嘅规定咧，最高可以判监3年嘅吓。 系， 其实就即系正如陈生头先所讲咧，点解要规管呢样嘢咧？ 我谂嗱我理解咧就係投白票呢個行為咧就唔會觸犯法例嘅嗰、那個情況咧，或者嗰個想禁絕嗰樣嘢咧，就係做一個呼籲，即係或者大規模咁樣，或者透過唔同嘅方式叫大家一齊去投白票。嗱呢樣嘢即係我先唔講究竟嗰個合唔合理先，但我想提一提就係、是，因為其實大家啱啱都講過一樣嘢，就係、是、政府希望大家係透過選票咧投俾唔同嘅候選人咧，去表達翻自己嘅意見嘅。咁所以佢就希望即係大家可能每一票都可以俾到唔同嘅候選人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其實我喺網上面其實都已經睇到好多人啦，又話啊，我呼籲大家投白票唔得，咁我呼籲大家投多啲票得唔得啊？個個都剔曬得唔得啊？咁其實都是会有一些漏洞出现的。 咁都算是投废票的一个。 是啊，但是他其实现在讲的就是投白票嘛，没针对。 他有讲话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投废票、都是一个规管范围之内。 是啊，那我想他整个的原则就是希望即是每一票都是有他即是给到个价值出来，即是可以表示到那个人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即是这个政府的立场是这样。 咁大家又同唔同意呢？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咁傾緊嘅呢就係关于政府将会听日呢就係提交呢个嘅选举制度嘅一个综合修订草案呢，就俾立法会首读啊。我哋听时嘅7:30新闻返嚟继续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列出未来3场选举的修例内容。草案将于明日立法会大会进行首读和议读。其中第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今年12月19日举行，产生90名议员，包括40席选举委员会议员、30席功能组别和20席分区直选议员。分区直选会划分为10区，新界占5区， 九龙三区、港岛两区，每区选出两名议员，采取双议席单票制。另外，政府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同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除了主要官员，政府因应社会意见，将会新增社会人士。原则除了有能力和诚信，亦必定是爱国者。政府建议修例加入两项新的罪行，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内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废票，即属非法行为，最高可判监三年；任何人故意妨碍或者阻止另一人在选举中投票，亦属干犯舞弊行为。政府表示，有关行为可能会对选民造成不当压力，影响选民自由选择是否行使投票权，属破坏选举的行为之一，当局有责任规管。民建联表示支持政府完善选举制度的有关草案，将会在立法会全力参与审议工作，确保条例草案妥善和及时通过。工联会麦美娟就表示，不太担心建制派阵营在新的选举制度下未能协调参选，目前会集中做好立法工作。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最大问题是代表选民的比例缩减，即使民主派全取直选议席仍然是少数。新思维主席狄志远说，新修订的选举条例竞争大了，亦对细小政党造成较大困难，不过他有信心走温和理性路线的政党有机会争取到参选机会。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宗是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55岁家庭主妇和他的两名家人，其中家庭主妇的潜伏的感染源头不明，他住在深井丽都花园二座，潜伏期内到过屯门争取扫墓，又到过区内食店用膳和商场购物。两名确诊的家人分别是住在尖沙咀西咸道南友联大厦的34岁女子以及一名38岁男子。另外，医管局宣布8间医疗疗养医院下星期三起恢复特别探访安排，探访者需持有72小时阴性检测结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雨，早上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多云有几阵雨，下星期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日的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上乡道。重复一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上乡道。另外一道比较塞车嘅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同埋窝打老道啦。咁较早时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红梅谷路嘅意外虽然清咗场啦，不过都仲系比较塞车噶。龙尾排到瑞丰花园，而红梅谷路嘅龙尾就排到大围港铁站。而家狮隧沙田方向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创知中学，而龙翔道西行嘅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另外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啦，龙尾就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都仲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接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多噶，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 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仲係比較多車一啲，龍尾兆麟苑；而青山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黃金海岸嗰段咧，都係車多繁忙噶。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東涌裕東路迴旋處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同你一起阅读好书。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芬去年出版了一本书， 来自马来西亚的作家贾牙是一个。 这本书的作者从九正，正是一位海豚的医师，盐仓海豚医师诊所的所长。 逢星期日下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一分钟阅读精华版。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金文峰。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嘅7:37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啦吓。金文峰啊，咁啊，见到咧一连两日咧，特首林郑月娥都系喺下昼出嚟开记者会吓。嗱，今日就系讲紧咧就关于完善选举制度嘅一啲条例草案啦。咁但系寻日咧就系讲紧咧就系抗疫嘅新路向吓。咁啊，特首就话咧就会以一个疫苗气泡作为基础。將來就調整翻咧，就係唔同嘅防疫嘅措施嚇，咁就講緊話都鼓勵咧係市民盡快接種疫苗啦，咁就同埋希望咧即係各個嘅社會嘅方面咧都可以逐步咧係回復翻正常嘅運作噶。咁講到咩叫做疫苗氣泡咧，即係話如果打咗疫苗嘅人士啦嚇，無論係一啲行業處所啊，或者係顧客都好咧，咁啊打咗疫苗嘅情況之下咧，可以係進一步放寬一啲嘅限制啊。咁就以食肆為例啦，就話如果就分開三個階段啦嚇，咁就如果所有員工都打咗第一針，同埋所有顧客都使用安心出行嘅話咧，食肆咧就可以係放寬限制啦，咁就由每台嘅人數就由4人增加到6人，堂食咧就由晚上10点咧就增加至到咧延長至到咧就午夜12点噶。嗱，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可以再劃出一啲嘅區域啊，咁就叫做咧係 clean zone 啦，就係一啲嘅乾淨嘅區域啦，所謂咁就俾一啲咧就係所有嘅餐廳員工都完成曬接種兩劑嘅疫苗啦，同埋客人咧都接種咗第一劑嘅疫苗，咁就可以喺呢個餐廳嘅一個乾淨區嚇 clean zone 範圍咧就係去用膳啦。咁我每台人數咧就更加可以上升至到8人啦，咁而宴會咧亦都可以增加至到100人，堂食咧可以延長到凌晨2点噶。咁而咧就係最後一個階段啦，第三階段咧就係話所有員工咧都係所有員工同埋顧客都係完成曬接種兩劑嘅疫苗咧，咁嗰個每台人數咧更加可以增加至到12人添咁。咁但系咧呢個嘅消息，呢個嘅路向咧就係公布咗之後咧，都見到社會上有好多討論喎嚇。究竟餐廳會唔會為咗增加人數嚇，咁就去到要求啲員工打針，甚至要求啲客人打針咧咁。咁而譬如喺餐廳裏面劃出乾淨區域，又係咪真係可行咧嚇？金文峰點睇啊？ 首先讲翻，即系如果你话用一啲诱因咧，去希望提升呢个接种嘅比例咧，或者更加多人接种咧，即系我系同意。其实我哋喺早期即系啱啱嗰阵时仲讲紧嗰个疫苗接种嘅率比较低嗰阵时咧，我哋都话要有啲诱因嘅。咁嗰阵时我哋提出，譬如真系可以同其他嘅城市或者可能同内地讲，即系如果你打咗两针，跟住有48小时里边嘅阴性嘅报告咧，咁就可以唔需要做嗰14日嘅隔离咁样样，即系呢一啲咁嘅诱因。咁 嗱個方向係應該係咁做嘅，咁但係問題係佢如果而家個誘因咧，即係喺食店，即、就、係、是、本地嘅食店裏邊咧做呢樣嘢咧，我自己就覺得未必，即係無論係對餐廳嘅老闆同埋對食客嚟講咧，我又覺得未必真係咁大嘅誘因去提升，即係因為佢政策嘅目標係提升嗰個接種率啊嘛，我又覺得未必真係咁高。即係首先你講下，即係舉例而家可能個接種率唔係咁高嘅話，即係首先就係自己餐廳嘅老細會唔會？就想話一定要強迫自己啲員工去打針呢樣第一樣嘢啦。咁就算都係啦，咁個問題係到細節裏邊，咁個老細就要計啦。咁我而家究竟我開多啲四人台啊，定係十二人台？個接種率咁低，可能其實都冇乜。你儲齊十二個人都打曬兩針，即係可能我以後約朋友食飯就話：喂，你打咗兩針未啊？跟住我約齊十二個咧，就啊可以一齊食飯啦。咁我十二個裏邊有一個就係打咗一針，咁係咪就唔一齊食咧？定係我都係照去噶啦？不過分三台咁樣食，即係我諗喺細節上邊咧有好多嘢個餐廳要做。即係如果你要 check 曬每即係每個人都要打咗幾多針嘅話，係咪先？咁同佢又要計數啦。啱啱我講即係話，究竟我係？擺多啲四人台啊，定擺多十二人台會多啲人嚟食飯呢？咁呢樣嘢佢又要計，所以我覺得係好繁複嘅成件事。 咁作為顧客咧，都可能會考慮一樣嘢啦，即係大家會唔會為咗想多啲人可以同台食飯嚇，咁、而去到打針，同埋咧就係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咧，咁呢個都呢個顧客嘅反應啊，都可能好影響呢個食肆係咪真係決定咧要去到咁樣做，去到增加佢哋每台嘅人數啊？咁不如我哋都揾啲嘅飲食業界人士傾下啦嚇。而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各位聽眾，我頭先嘅問題啦，大家會唔會為咗可以同台多啲人食飯而走去打針，同埋使用安心出行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個餐飲集團嘅主席啦。亦都是稻苗学会的会长王杰龙啊，王杰龙你好， 王杰龙你好， 两位好，你好， 系咁而家即系政府就出咗一个餐饮业界可以放宽的一个路线图啦吓，咁但系咧就涉及嘅咧就系要啲员工打针啦，要啲顾客咧就系多啲嘅要求，包括使用安心出行甚至打针嘅咁。嗱，我哋逐样讲先，要求员工打针嗰度，你觉得食肆会唔会咁做呢？ 我咧就琴日好清楚讲咗咧，我自己公司就觉得好难短期内做到嘅，即系亦都喺道德上、原则上，我哋唔觉得应该要强迫啲同事打针嘅。咁所以咧就当然咧，我现实讲，我觉得打针咧就其实都啱嘅，因为我哋餐饮业员工其实都接触人多啦，系嘛。咁我自己你都知道打咗两针噶啦。咁但系咧你。覺得應該打，同埋所有員工要百分之一百打曬先可以做多兩個鐘咧，係兩回事嚟嘅。即係你要實際執行到咧，我覺得個難度係即係難度分係十分嘅，係做唔到嘅嘢嚟嘅。即係所以我就真係冇信心自己可以有呢個辦法，可以說服到啲員工個個都去打第二攞打，即係去打疫苗咯。 嗯，好難啫嘛，都有啲員工去到即係反映翻佢哋接種疫苗嘅啲意願咧，即係會唔會有啲可能係年長啲啊，或者係可能身體都未必合適打針啊咁呢個係其一啦，其二就係、是、如果佢哋係打唔到針啦，咁將來要點樣去到即係或者餐廳又想去到即係去到開俾更加多人可以同台食飯啊，或者延長個營業時間啦。應該怎樣處理這些員工呢？究竟是說炒他啊，還是說怎樣做呢？這個可能要跟政府談，是不是 呢？我冇錯，我們都等緊政府，因為我聽到昨天特首都說呢，處方會約餐飲業界呢，就今個星期談啦。咁我唔知佢會唔會約我啦，但我問過另外即係一啲主席呢，都話未約嘅。咁所以我們都等緊啦。咁但係呢就無論如何呢，我覺得佢嗰個豁免啊，即係如果你話佢有病啊，有三高啊，或者點樣一啲合理嘅理由咧，我覺得政府都願意係講嗰個豁免嘅。咁咧，但係個問題咧，唔係話剩低幾個佢哋因為係有一啲好醫學嘅原因，咁啊豁免就有幫助啫。但係而家你諗下，一間餐廳咧，其實現實啲講，一間餐廳嘅酒樓啊，100-200個員工係好平常嘅。你要說服到100-200個員工去打針呢，已經是一個極得艱巨的任務。咁打剩3-2-1個你都唔成功喎，咁佢要求 100% 嘛。咁而且呢，員工呢佢係一個動態嘅組合嚟㗎嘛，即係我哋唔係公務員嚟㗎嘛。 每日都有人有機會辭職，又有機會請翻新人嘅。咁你冇理由話好辛苦咁用咗幾個月嚟說服曬啲員工，終於有一天打咗啦，打曬啦。哎呀，點知佢又嗰個又辭職咯咁樣，咁跟住請翻個新人嘅時候咧，佢又要等佢打針喎。咁呢啲都係運作現實上係好難以想像點樣能夠做得到嘅。是好难，即係我都好想帮政府防疫，我都认为打针係好重要，但係呢一个方法呢，我真係唔識得点样能够成功落实得到囉。 嗯，咁另一边厢呢，客人啦，咁而家嗰个政府嘅路线图呢，就係话客人要使用安心出行啦，同埋打针呢先至可以放宽每台嘅人数。你覺得嗱，因為即係事實上咧，而家即係全港都只係得80多万人係打過針啦，咁有啲係50多万人打第一針啦，20多万打第二針啦，咁事實上個接種率咧就未算好高喎。咁如果你話係要求啲客人打針嘅時候，咁其實嗰個生意嗰個嘅效益有幾大咧？可能分分鐘調翻轉，冇咁多人可以即係符合到呢啲要求嚟食飯嘅喎。 嗱，佢分开嚟讲啦，即係嗱，如果我哋做开生意呢啲，佢即係有一个选项，客人如果肯打咗针，佢呢俾佢多啲嘅坐埋12个人坐埋咁呢，即係有人揀有人唔揀嘅啫，咁都系一啲选项嚟嘅，我觉得有选项呢永远都系好嘅。咁但係呢，嗱，譬如而家酒吧业呢，佢就要佢员工打咗针才可以開，而且接待的客人呢就必須是打了針的客人，那這樣就會有一個很大的，即是我想像到，我不是做酒吧啦，但是我想像到呢，我亦都有跟酒吧業 的朋友談呢，是就面對一個很大的兩難啦。長期停業就肯定不可能的，一定執笠的，咁但係要開門呢係要成本㗎嘛，要水電煤，要出糧㗎嘛。但係你嘅顧客呢本來係 100% 香港人，而家變成得 7% 香港人係你嘅即係潛在顧客。咁試問又點會夠開呢，係咪？咁根本就係變成即係等於都係唔使開。咁就變咗係好困難，即係好困難嘅一個決定囉，會係一個。 系，咁同埋即系点样去证明证实嗰个顾客系有打疫苗咧？咁即系当然诶，个顾客要去展示佢嘅针卡啦。咁、但系即系始终即系一啲嘅，譬如电子嘅针卡啊，咁有啲人又担心造假啊，又或者系有啲人担心就系冇带起身啊，咁喺可能喺个食肆嘅门口就同个顾客咧就引起一啲冲突或者系一啲紧张嘅关系咯，系咪咧？ 嗱，咁一定係嗱，不過我自己覺得咧，呢啲已經去到好技術性嘅問題啦，即係係你話驚做假，驚佢 cap 張張圖係人哋嘅或者點，咁即係要睇下佢真係去到法例定明嗰陣時係究竟個責任係喺出事者嗰度咧，還是喺個餐廳度咯？咁都暫時我覺得係冇好難去談論，而且亦都談論唔到去嗰一步。因為咧，而家我自己覺得連員工打曬針咧都咁困難啦，都咁講唔到去嗰步，第一個階段都做唔到，講唔到第三階段咯。所以即係呢個路線圖，如果係話係路線圖嘅咧，其實係一個好遙長路嘅路線圖，就為咁樣去而令到話希望個打針比率升咧，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咯。反而咧，佢有路線圖咧，其實如果倒轉咁講啦，打曬針就係一個開放嘅一個前設要求嚟嘅，唔好話佢一個誘因，佢係前設要求。咁但係我哋需要啲誘因，令到我哋達得到呢個要求咧。咁可能政府其實簡單啲咧，我有個即係好無聊嘅建議，即係你譬如話打咗針嘅人可以有一個2000元額外嘅安心消費券，因為你打咗針可以安全啲出街消費咯，俾多2000元你去食飯去買嘢啦咁。咁其實單單係咁咧，我自己覺得可能個成效仲直接喎，因為咧。你係一個其實所謂嘅誘因咧，你必須要係受惠者同埋嗰個付出者係同一個人，你先係誘因噶嘛。好似我哋依家開多兩個鐘咧，就係、是、餐廳嘅好處，但係打針咧就係、是、員工嘅一個付出。咁佢都唔對等嘅，咁你自然就唔可以理解為一個誘因啦，佢只可以理解為一個前設啫。咁所以。即係我覺得要聚焦啲，真係諗一啲辦法係大家響應嘅，咁可能對嗰個打針嘅比例先至會真正有幫助咯。 金文峰， 或者啱啱你都提过咧，即系可能嚟紧政府会约你哋饮食业界再见一见面，听倾呢一个政策啦。如果即系你会代表去见嘅话咧，其实就住呢样嘢，你有冇咩建议或者改善咧？希望即系特首啊，或者有关官员系会听嘅咧。 即系嗱，我都系头先我都讲咗好多啦。即系我谂最主要一样嘢，我有责任解释翻俾佢哋知，其实系好难落实嘅。即系可能佢原意系好嘅，佢希望多啲人打针，但系即系当医管局嘅打针比率都系十零个 percent 嘅时候，我哋即系饮食业老板凭乜嘢去能够令到啲员工百分之一百打针呢？咁其实呢个系一个近乎不可能的任务，好困难嘅。咁另外呢，其实餐饮业已经有好多嘅责任俾咗上身。我哋而家呢，琴早两日先收到食环署通知，嗰、那个最终嘅指引系嗰个六次换气率，话好似唔讲咧，大家都唔觉啦，系咪？讲第啲嘢，其实佢系四月三十号前要全香港食肆做晒嘅，今日系四月十三号，大家我哋啲从业员、啲老板仲喺度揾紧嗰个承办商，揾紧空气清新机，但系突然间又话要员工打针呢件事就杀出嚟啦，根本大家都冇办法有精神去消化去理解，已经系可以讲轻晒机啊！咁我谂呢啲政府都要明白，我哋唔系唔想做啊，而系真系能力有限，已经系顶到好尽咯。 嗯，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头先讲呢个放宽嘅路线图啦。咁其中有一个即系第二个阶段咧，就系话员工打晒两针，咁啊顾客打一针咧，咁就系可以设立一啲 clean zone 啊，即系清洁区咧，就俾呢啲嘅客人咧就可以同台食饭咧，就系每台嘅人数增加至到八个人啦，同埋咧就做到凌晨两点。对于食肆嚟讲，划出呢个特定范围干净区系咪可行嘅咧？ 嗱，我头先都有讲咧，其实而家我哋个心神真系冇放喺度。呢、這个所谓嘅 clean zone、dirty zone 咧，都系好复杂嘅概念。我到今天咧，我哋参与群组里边咧，我睇唔到有边位同业可以全面正确理解到呢件事。佢实在太复杂啦。况且咧，我哋连呢个第一阶段都觉得咁困难，都系难以完成嘅阶段，咁啊谂下第三能唔能够做到，其实就有少少都多余嘅啫，系咪？一你都去唔到二，更加去唔到三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暂时都真系未可以谂到，亦未有资格去评论佢。咁不过咧，我觉得咧，阿特首讲呢样嘢咧，可能主要系针对啲大型嘅酒楼嘅，即系你要去到有相当嘅面积，系可以有个大厅，呢边大厅、左厅同右厅。龙凤厅同咩翡翠厅咁你先至有机会做到呢个两个区域㗎。如果一间你云吞面铺咁，你冇理由呢两张台同嗰两张台系黐住嘅，就系、是、两个唔同嘅区域㗎。我諗就唔系咁样嘅主要功能，唔系 for 啲细餐厅囉。不过呢个都系即系太遥远啦，我哋都未曾可以想象得到做得到出嚟。 或者应该咁讲啦，因为其实而家个规定呢就系每台四个人啦，咁每台四个人，而家嘅规定就系员工咧就要定期做检测啦，吓，咁啊同埋即系大家要填资料，或者安心出行啦，咁其实每台四个人，可能对于好多食肆嚟讲已经够做噶啦，即系究竟而家去放宽嗰个每台人数上限去到六人啊、八人啊，甚至十二人，可能其实即系针对嘅都系一啲大型嘅食肆啦，或者酒楼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你预计啊，真系会去到实施呢个嘅旅游疫苗气泡蓝图嘅食肆，真系有几多咧？ 系啊，我觉得系好难咯。同埋头先你讲，如果系针对大型嘅食肆咧，头先我第一样已经解释过，大型嘅食肆佢员工好多嘅，同埋咧好多时都要请啲帮工嘅。啲幫工咧，佢真係嗰日嚟炒散嘅啫，真係第嗰日先見佢第一面嘅。咁你如何可以每天都保證到咁多嘅員工都係確保打曬針咧？其實呢個本身都係一個好艱巨嘅一個管理嘅任務嚟嘅。 但调翻转咧，即系即系而家政府就话有一啲嘅条件可以让大家可以每台人数多啲，同埋即系就系时间可以做长啲，其实系一个诱因嚟嘅，可能对于业界嚟讲系一个诱因嚟嘅。咁但系咧就头先好多讲嗰啲嘅困难啦，即系要员工打晒针啊，就 系 一个成本啦，可能系一个即系一个要求啦咁。咁可能食肆要衡量一下，即系究竟诱因大啲，净系成本多啲啦，系咪啊，黄杰龙？ 所以我觉得佢根本。个诱因同嗰个付出系唔对等添， 即系唔針對同一個人啊。嗱，你頭先都講對個食肆嚟講，我哋就梗係想做長啲噶啦。所以嗱，你叫我要去做六次換氣率洗錢，我都願意洗，因為嗰個係我嘅付出嘅成本啊嘛。但你叫我啲員工去打針啊嘛。你唔系叫我去打针喎，如果你话个老细打咗针就俾你做多两个钟，咁我去打啦， 即刻打啦， 我考虑冇咪打咯。但系你叫我员工去打嘛，咁两回事嚟嘅，痛系痛喺佢个手，但系收入就系我嘅，咁呢个就好难啊，系咪？即系所以我觉得里边牵涉劳资关系咧，亦都系一啲好长久去建立嘅一啲关系嚟嘅，要好长去酝酿嘅，唔系话。一句如果咁容易嘅，我哋過去十年唔使花咁多時間去改善勞工權益啦，係咪？佢唔可以咁簡單話，你唔鍾意做我就炒咗你啦。咁呢啲係唔應該我哋有嘅。我相信政府都唔係想我哋咁樣做嘅，所以就即係你根本呢個誘因呢同嗰個成本呢根本上都唔係我出嘅成本咁、所以係我覺得難以做到，就主要係呢個原因囉，唔係個成因為誘因太低嘅問題，而係佢唔對等嘅問題。 OK， 好啊，多謝曬黃傑龍，多謝你啊， 多謝你。 黃傑龍呢就係、是、一個餐飲集團嘅主席啦，亦都係稻苗學會嘅會長嚟㗎。睇返呢就係、是、究竟今次政府啊即係、以疫苗氣泡作為一個即係、放寬措施嘅藍圖，究竟有冇一啲問題呢？大家可能好多意見啦。嗱，見到咧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咧，咁就今朝早就係接受港台英文節目嘅時候訪問啦。咁就講到話，雖然做法咧喺法律上面應該係 OK 嘅，正確嘅。咁但係咧，只係針對已經接種疫苗嘅人士放寬措施，可能構成歧視嘅。咁佢又話咧，已經開始有一啲未接種疫苗嘅人士向平機會咧就投訴自己遭受不平等嘅對待啊！咁當中咧有啲部分係喺一啲有風險環境工作嘅人士嚟噶。咁佢又話咧，係基於疫苗嘅歧視咧，同其他嘅偏見咧係同樣有害啊！必須要向政府，必須要向社會表明咧，任何形式嘅不平等待遇或者歧視都可能係危險，只會令社會分裂，對任何人冇好處啊！ 系啊，咁同埋啱啱其实我就好同意阿黄杰龙一点啊，即系嗰个诱因啊，根本就唔系一个诱因嚟，因为嗰、那个即系你叫啲员工打完之后，嗰个老细收多啲钱呢样嘢都系一个即系好可能政府真系考虑不周咯喺呢一个方面嗰度。 嗯，好啦，我哋又听下听众意见先啦。电话旁边有陈女士喺度， 陈女士你好。 系啊，咁我想你用我讲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唔知边个谂出嚟呢一排啊嗰啲桥啊。呢啲系一堆能嘅废物嚟噶，因为根本上呢一排所谂嗰啲咁嘅即系改革啊，点样去改善，令到嗰、那个市面嗰啲经济变好嗰啲咧，全部嗰啲咁嘅桥咧，全部系一系执埋一边，一系就系白痴嘅，冇考虑过人。 点解咁讲咧？不如你讲下你嘅谂法。 咁我想讲咧就系话，我想问一声就话，打咗针系咪 100% 免疫嘅咧？系咪唔会再感染嘅咧？是不是100%呢？如果不是的话，他想这些桥出来是误导了人和害死人的。因为如果当那人打了针，他以为他是完全没问题，他不会再染到的了。那他又即是大无私样啦。那你本身又没有再加，又没有再加话继续去染的话，那好了，他染了，他染了，他传染了给人，他不发，他没事。但是他传染给人，那又如何呢？ 明白，好啊，多谢陈女士的电话。其实都是啊，即譬如说将来如果餐厅要设置一些的干净区咁样，咁但系佢可能同其他餐厅即系非干净区嘅人咧共用一啲嘅，譬如厕所啊或者其他餐具啊等等嘅设施嘅，咁会唔会都仍然有一个交叉感染嘅风险咧？ 其实都有，因为一路都讲紧，即系打咗针，其实唔等于你唔会感染啊嘛，只不过系你就算感染咗，你嗰个病征都唔会咁严重，即系唔会咁辛苦，亦都减低咗个死亡率咁样样。咁所以打针同免疫就两样唔同嘅概念嚟嘅，即系唔等于你系免咗疫嘅。咁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其实啱啱需要讲到几样嘢，即系包括嗰个诱因方面啦，即系根本上嗰个打针嗰个唔会有一个诱因喺度啦。第二就系嗰个技术上嗰个执行性嘅问题啦。咁呢啲我谂政府都真系重新要考虑下啦。 好啦，讲开你得啦。